翻部分失踪人士，仍有两人失去联络。事发在当地星期日下午三点左右，雪崩发生在海拔2700米的位置。最初传出有大约十名滑雪人士被困，当局派出100人、搜查犬和直升机参与救援行动，找回其中8人，一人自行脱险后前往医院。救援人员继续在现场搜查失踪的余下两人。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最高气温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早上仍然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天气转冷。现在的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7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着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6至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8公里。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心路代言，坚毅代言，坚立。 早晨啊，朝早6:08嘅时间啦，咁啊，朝早嘅时候咧，咁啊，见到1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2%，咁啊，扭开心机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加埋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继续咧都有白卷号小白喺度啦。咁啊，虽然今日咧就公众假期嚟嘅，咁啊，但系晨光第一线啦，星期一至五咧都会继续啊，如常同大家见面。今天系2022年嘅12月26日嚟嘅，咁啊，今日亦都咧就系西方嘅传统节日啦，一个叫拆礼物日啊，博圣地啊，农历咧就12月初4嘅，1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2%，见到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直播室继续咧都会有白权浩喺度啦，陪住各位听众喺朝头早嘅时间啦，星期一啦，咁啊大家就可能有多咗朋友咧，就唔需要咧就系工作啊，咁啊今日可以喺屋企咧就轻松松休息一下，喺26号，咁啊其实都已经厉害噶咯。嗱，24号可能大部分朋友虽然要翻工或者半日啦，甚至乎咧就系可能都攞埋假啦，咁啊连放几日嘅假期，希望大家都可以帮大家嘅精神咧就回一回气，咁啊呢样相当之紧要啊吓。开始今天早上星期一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有冇谂过其实幸福啊系啲乜嘢呢？在你自己的生活上面会不会已经有很多的幸福在这里，但是你自己又不觉得呢？真的有很多人是这样的。他们的幸福呢，就是有时候就好像有没有想过可以好像香水一样，圣诞节的时间呢，一出街可能都发觉，居然喷多了香水，好香哦。幸福呢其实好似香水一样，闻落去嘅时候呢，如果你咁啱自己喜欢嘅味道啦，我哋先讲。我哋就觉得喂好正喎，个人呢醒一醒好精神。幸福呢虽然有阵时你自己好似香水一样喷喺自己身上，你好想自己去到香。但係当你不断去到为自己经营一个幸福嘅时候，呢种充满正能量嘅情感，这种快乐其实同样就好像这个香水走过一条街的时候，原来你身边的人都会闻得到，都会察觉得到，都会感染得到。如果大家都喜欢这种气味，喜欢幸福的感觉的时候，也都会打从心底地觉得哎呀都挺舒服的，有一种阳光的温暖在这里。所以幸福呢，除了是喷自己之外，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可以逆向的？香水除了噴自己之外，例如我不喜欢身上面噴自己的，你噴人地，即譬如好像假如大家有女朋友的，有太太的，当他们噴香水噴落自己的时候，那你就发觉你在他旁边也都不断感觉得到这种香气，就像幸福一样，你都可以在其他人身上感受得到，不一定噴落自己那里，你感受得到也都可以跟他一样享受这种气味。所以幸福其实有阵时真系好似香水一样，可以喷落去人哋嗰度，同一时间亦都可以好好地咁样感染得到自己，感受到呢种嘅快乐。所以在早上的时间，当你今日如果真系根据住传统西方传统拆礼物嘅时候，一拆嗰下你其实好开心、好雀跃嘅呢种幸福快乐。其实也都是不断感染其他人。 何时陌生的恨人，来回陌生变情人，印下你的指纹，重叠往日那位在习近。何时幸福再来临，为何未见地忐的脚印，你像擦不走微尘，离开比初见逼真。门开得到了释放，竟非我门关好紧闭了，又为何关住我，门常在大开过，客送走了有几多，望

所以入面咧人才仔仔啊，咁啊见到咧就系环境及生态局副局长咧，咁啊亦都有去到嗰度嘅，咁啊更加话到咧喺政府啊就会继续咧就同渔农业界保持住一个紧密嘅沟通，咁啊支援咧就系渔农业界咧就应用高科技，好紧要啊，因为外国好多其实将耕作咧都已经同科技咧就融合啊，咁啊如果仲系吓唔通即系你种米你都逐只逐只咁样插秧咩，咁搞唔掂啊，咁啊所以都要谂下啲科技去点帮手。咁啊，以及咧就希望啊，将啲高科技嘅农业咧就迈向，以及咧就叫集约化，同埋咧就把握呢个大湾区嘅机遇。咁啊，未来更加咧就会推动本地嘅渔农业啊，咁啊可持续发展，咁啊为香港市民咧提供更加多咧就系新鲜优质同埋安全嘅本地渔农产品。去街市咧都见多咗咧，就系啲卖餸嘅时间咧就喺度，哇喂呢只啊本地噶，本地种啊，好甜噶，好好新鲜啊，特别大铺啊咁样。都用呢啲嘅方法咧，就去到即系讲解翻啦。其实本地嘅一啲嘅叫农作物啦，或者渔获咧，其实佢哋嘅质素啊，亦都真系绝对有保证啊吓。咁啊，25号开始啊，咁一连三日亦都会喺上址嗰度就举行嘅。咁啊，开放嘅时间就上昼嘅10点至到晚上嘅8点啦。费用咧系全免嘅。咁啊，现场就有超过300个嘅展销摊位啦，大概有200个摊位咧就售卖本地出产嘅渔农产品，啊，场内亦都有多个咧就系本地嘅食品啦，有机同埋健康食品，仲有咧就系家居用品嘅摊位嘅。啊，嘉年华提供咧就系市民选购嘅渔农产品，包括咧就由本地有机农场以及咧就一啲非常之有信誉农场咧就种植嘅优质产品啦，例如系车厘杞啊、红菜头啊、白萝卜、士多啤梨、菇菌啊、羽衣甘蓝等等。如果本地优质嘅养鱼场养殖嘅一啲嘅新鲜鱼类产品咧，就包括譬如系青龙眼啊、黄立仓啊、元朗乌头啊，都相当出名啊，宝石鱼啊、圆眼燕鱼。啊，嘉年华亦都有各式各样嘅表演节目噶，咁啊包括咧就文鱼表演啦，同埋烹饪示范。呢、这个场地入面咧，更加有啲嘅，譬如本地渔农产品为主题嘅拍照区。咁所以如果你话喂亲子去嘅得唔得啊？亲子去都 OK。即系都有嘢玩，有嘢睇嘅吓。嗱，过往每一年咧，平均都会超过20万名市民咧就入场支持嘅，去到选购一啲本地嘅优质渔农产品。咁所以咧，如果大家有机会嘅时候咧，不妨咧就可以去嗰度望一望啊。佢都会譬如喺水耕种植方面咧，介绍一咩叫做可移动水耕栽培系统啊，又可以介绍一啲叫做组装式自动播种机械臂。咁啊，唔使下下即系乌低身自己喺度种植噶啦。咁啊，当然呢啲咧就相当之理想啦。希望可以有更加多本地嘅出产，咁就好啦。 Hey, 怀疑你装傻的气。 早上嘅时候揾嚟呢首嘅歌曲，佢系 Cloud 云浩影嘅作品，叫做《气流》。14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7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嘅。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正能量卫星都系提提大家，其实都有唔少嘅，譬如系政府部门啊，辖下佢哋亦都有一啲譬如组织嘅义工队啊，利用公余时间咧继续关心社会。咁啊，其实见到譬如系建造业界都成立咗咧，就系一啲叫做建造业义工队，帮忙一啲有需要嘅人士同埋家庭啦。咁啊，肯定系好事啦，冇多即系唔多过政府部门，见到佢哋辖下都有好多呢一类型嘅义工服务团体啊。见到譬如有局长去撰文啊，甚至乎咧见到有传媒亦都报道啦，佢哋有啲譬如系特别嘅送暖行动，咁啊可以教授同事一啲咧就系一特别嘅方法啦，去到譬如织颈巾送俾一啲有需要嘅人士，甚至乎你睇譬如机电工程处嗰度咧亦都有最终收集到咧就超过230条嘅颈巾，都系一啲义工啊，佢哋嘅义工啦去到帮忙咧去到织颈巾送暖嘅，咁呢啲都相当之好、啊。唔少嘅政府部门咧，佢哋嘅义工团队早喺2000年左右都已经咧就系成立啦。咁啊，希望咧就可以服务得到咧就系各位市民嘅。咁我哋更加设有咧就系香港义工奖，咁啊亦都分别咧就系嚟自譬如杰出企业以及咧就非商业机构同埋杰出协作计划嘅组别嘅。咁啊，去到咧就鼓励更加多嘅朋友咧可以就系做义工。做義工幫到人啊，梗係好啦！你會唔會選擇自己喺假期嘅時候一樣咧，可以企出去做義工，幫忙下一啲有需要嘅朋友呢？或者去送下暖都係一件好事嚟噶。6:30之前揾你呢首歌曲係 One Promise 嘅《願意等你》啊。14度嘅氣温嘅早上，今日星期一，公眾假期都係拆禮物日，北星 Day。早晨，早晨。 一切正常归家却像临别在森林，迷途了却未野心，可笑曾伴着我夜行，街中渴望重遇，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惨，我知道离开老人，当一只独角兽替你照亮如路灯，多难忘喜欢，家中抱住甜蜜，病榻中窝心得仿如劳工，体温因激情和热吻高百天短再重温，太震撼，愿意等你不要忧伤，愿意等你不要太狠，明白太接近你曾为你颠倒众生，祈求再温柔地光亮，愿意等我可以起身，愿意等你会笑给伤成分，曾的迷人如今苦寒着人生，被失落再比下沉，未会阻你不要太狠，明白太接近你沉迷你颠倒众生，祈求再温柔地 半钟嘅新闻简报之前，揾嚟呢首嘅歌曲啊，作曲填词编曲咧都系嚟自 One Promise 啊，佢哋自己唱翻嘅《愿意等你》。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到嚟二台普通话台，继续晨光第一线。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卢志清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成立的通关事务协调组召开首次会议，就口岸运作、交通配套、风险管理等不同环节商讨并协调所需准备工作。担任协调组组长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成员涵盖全部15个政策局。他说已经同中央、广东省和深圳市相关单位联系，共同向逐步有序全面通关的目标迈进，尽快拟定一套稳妥的通关方案，达成共识后随即提交中央审批，在下个月中之前落实。据了解，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政府总部召开会议，同相关纪律部队首长和局方人员商讨如何推展相关工作，做好通关准备。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莫斯科准备好和所有俄乌战事的相关方谈判，以结束危机，但几乎和西方拒绝参与。普京接受国营电视台访问时强调，俄方别无选择，正在保护国家和国民利益，相信行动方向正确。被问到乌克兰局势是否正在走向危险的界线，普京回应说不认为目前局势有那么危险。普京又说，西方国家在2014年推翻亲俄的乌克兰时任总统亚努科维奇，为这场冲突揭开序幕，批评地缘政治对手企图分裂俄罗斯。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在社交媒体贴文，指责俄罗斯袭击乌克兰并杀害乌克兰人民。普京需要回到现实，就是俄方不想谈判，但试图逃避责任。法国巴黎库尔德社区造成三死三伤的枪击案，检察官表示69岁枪手透露自己仇恨外国人。检察官发表声明，指疑犯在接受询问时承认他的屋企在2016年被人爆窃，令他变得沮丧和出现自杀倾向。事件亦引发他对外国人的仇恨，这种仇恨变得病态，计划今次枪击案时打算杀死非欧洲的外国人，并计划以最后一粒子弹自尽。检察官说，疑犯憎恨库尔德社区是因为参与叙利亚冲突的库尔德民兵在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战斗中俘虏组织成员，而不是杀死他们。加拿大卑斯省一架城际巴士在高速公路翻侧，造成四人死亡，超过50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六晚7点左右，现场距离省会维多利亚大约260公里。大批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将伤者送院。高速公路亦一度暂时关闭。卫生部门说，52人在意外后被送到医院，目前仍然有8人留院，当中2人情况严重。加拿大近日遭受冬季风暴影响，多处出现暴风雪。警方表示，涉事巴士怀疑因为路面严重结冰而出事翻侧，但确实原因仍然有待调查。涉事巴士公司说，所有司机都接受过在冬季环境下驾驶的广泛培训。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最高气温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早上仍然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天气转冷。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早晨啦，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 愿这香港同心一起创意。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印地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Hindi. सरकार सभी पात्र व्यक्तियों के लिए COVID-19 वैक्सीन निःशुल्क प्रदान कर रही है। वे सामुदायिक टीकाकरण केंद्रों, निर्दिष्ट सार्वजनिक और निजी क्लिनिकों, कई सरकारी अस्पतालों में टीकाकरण केंद्रों पर वैक्सीन प्राप्त कर सकते हैं या निजी डॉक्टरों से अपॉइंटमेंट ले सकते हैं। चयनित स्थानों पर कुछ पात्र व्यक्तियों के लिए उसी दिन के टिकट उपलब्ध हैं। गंभीर मामलों और मौतों को रोकने में COVID-19 वैक्सीन अत्यधिक प्रभावी है। यदि आपने अभी तक वैक्सीन प्राप्त नहीं की है या टीकाकरण खुराक को पूरा नहीं किया है तो आपको जल्द से जल्द वैक्सीन लगवाने और सभी अनुशंसित खुराकों को पूरा करने के लिए प्रोत्साहित किया जाता है। अधिक जानकारी के लिए कृपया www.covidvaccine.gov.hk देखें।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时间好快啊，今日就已经嚟到12月嘅26号啦。咁你諗下，一年咁由1月1号2022年嘅逐一声呢就已经嚟到年尾啦。所以呢时间真係光阴似箭啦。咁而家就係1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 7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緊嘅。咁都系嗰句啦。今日之后就继续嘅都系呢个环节，白元浩打俾你，年终无忧啊。只要有晨光啊，继续呢就系骚扰住阿钟哥先。早晨钟哥。 早晨啊，小白， 做咩咁开心嘅？ 咪又系， 系啊， 年终无忧，你朝早一定系打俾我， 系啊，最中意嘈住你啊， 你又嘈唔醒我，因为通常喺你打俾我之前，我系起咗身。 哦，通常都系啊，我哋即系要打电话啊、接电话呢啲咧，个人咧就比较上。alert 啊，已經即係總係覺得哎有少少工作喎，都應該咧係要早啲起身，自己彈起身都係咁。 係啊，我本來第一句想講咧，咁快放完假啦，你有啲咩感覺咧？但係跟住即刻收翻啊，因為原來係得我哋兩個啊，同埋阿 O 佢哋幾個咧係冇放完，係放完假啫嘛。 係啊，其實大部分嘅聽眾可能即係譬如一般香港市民而家都今日啦，更加係紅日添啦。 聽日係咪啊？ 聽日都係啊。 即系都系，即系仲有两日啊嘛。 系啊， 咁对于一众嘅朋友嚟讲咧，呢两日都仲系公众假期嘅。 冇错。 咁但系可能有啲人会话唔系，我日日都放紧假喎。咁如果你日日都放假，我冇嘢好讲啊。 只能够讲嘅恭喜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咁样咧。 哇！ 呢几日点样去过你嘅圣诞节？因为啱我搭正系24、25号就星期六日啦。你有啲咩嘅节目啊？ 凑仔啦， 凑仔啦。 煮嘢食啦， 嗯， 比较忙，其实都系，即系主要都系凑屋企嘅。 我应该你应该打电话去问你个仔啊，喂，小白，你哋圣诞节有啲咩做啊？点样过你哋嘅假期啊？ 佢哋好开心啊，即系又去即系帮佢哋约咗佢哋，因为佢幼稚园啲同学仔咧，咁啊佢哋仲有一齐玩噶嘛，虽然小二啦咁样，咁但系佢哋就会一齐再去玩啦。去交換禮物啦，咁你知呢啲咧，全部都係父母準備嘅，係啊，咁啊亦都即係同佢準備定佢嘅膳食啊，要諗啊，跟住啊做下司機帶佢周圍去啊，咁你知喺呢個咁繁忙嘅假期啦，24、25号嘅時候咧，基本上咧去泊車又係一個好大嘅難題嚟嘅。咁我又要身为呢一个位即系司机咧，做车长，咁肩负起一个重大嘅责任，咁所以都比较 你有电话噶嘛？ 我有電 話。你送咗佢哋目的地之後，咁你咪自己揸架車走咯。跟住咧，阿少爺到時到玩完咧，就會打俾你。誒、你而家可以翻嚟接我啦。係 啊， 翻去咯。 所以咧，其實有陣時擺低咗佢之後咧，我亦都有要趕住去買餸。 嗯，哦。 嗰陣買餸，買完餸之後又差唔多時間咧，又要翻去揾佢，因為我又唔可以完全唔出現，即係作為一個爸爸，同埋即係親子百分百，自己都做咁多啦，你點可以淨係去處理個日常事務嘅科，即係疏忽咗同佢之間嘅聯繫咧？所以好啦，又要揾地方擺低架車，跟住去同佢啊玩一陣啊。开心一阵啦，跟住望一望时间，喂，又差唔多，我又差唔多撇咯，咁，系啊。 但我咁早同你讲呢啲嘢，会唔会令到你全日嘅心情都一般咁样？ 有少少沉重啊，我觉得已经 沉重。以前有一句说话咧，系形容下一代噶嘛，叫做廿四孝啊嘛。我都唔记得咗由几时开始咧，廿四孝而家好少我哋形容下一代。是形容上一代 的。是啊是啊。 何时开始的呢，即是何 时开始呢，真的好。 以前我们年轻时代你要做二十四孝啊，即是二十四个故孝子的故事这样。即是二十四孝这样。那现在呢是讲的父母那一代，你是不是二十四孝，哇你都好二十四孝孝。是这样去翻转头讲的，即是世界有些不同了。 不同了。同埋呢，即是我自己在家的角色呢，除了是爸爸之外啦，亦都是为人丈夫啊，是不是。咁啊，圣诞节咧，亦都要谂下啊，到底送啲咩俾另一半好咧？咁，因为又系你谂下，亲子百分百真系好犀利。今日大家真系又要听啦，因为点解咧？因为点解你成日同啲社工倾偈嘅时候咧，佢就都即系吸收好多。佢话啊，其实咧，两公婆除咗咧就系都要好俾心机照顾下一代之外咧，都唔好疏忽咧，就自己同另外一半嘅相处啊，维系感情啊，blah blah blah 好多呢啲。咁我。系啊， 宣传下先。今日亲子百分百系嘉宾添啊， 系啊，有嘉宾添啊，可以听下南拳南军啊，即系世界冠军啊，郑家豪咧，到底佢点样喺呢个功夫上边啊，吐出一套哲学而去照顾自己嘅小朋友。 嗯， 啊，咁大家留意啊，晨光第一线。咁但系咧，即系我都听好多嘅时候咧，我就谂系，咁另一半唔通我净系送礼物俾啲仔，跟住另外嗰个咧就睇看在眼里，哇，哎、你偏心得好紧要咁、啊。咁你明啦，咁你自己又之前嘅时候又系伤脑筋，啊又要度一份啊咩礼物好咧，自己整啊又冇时间，系就要又要揾啦，周围 打浪漫。廿四孝除咗形容父母之外咧，仲可以形容丈夫嘅，啊都几廿四孝 嘅，系啊。形容太太都得嘅，形容妈妈又可以，当然系要。 不过父母啊廿四孝啦，我就系好问一问嘅。譬如而家作为子女嘅，觉得好似系小白咁样啊，都会同佢哋去安排一啲节目， 嗯， 即系等佢哋去玩下、开心下咁样。 嗯， 咁但系想问问，即系小朋友们，当佢哋大个啦，或者父母年事已高嘅时候，你哋又会唔会咧？即系可能接翻父母。約翻佢哋識咗好多年嘅朋友，一齊出去飲杯茶，管接管送咧。 哦、 啊，如果有呢一日咧，咁我就覺得你都係成為一個廿四孝。 係啊，聖誕節期間咧，咁我就都有喺媽媽屋企嗰度咧，就又同媽媽一齊食飯。咁我覺得都要安排一下啲時間一齊嘅。咁即係如果for我自己個仔嚟講咧，咁又可以見到嫲嫲喎。 嗯 啊，咁啊，即系因为又一嚟又住得近啦，咁啊，而且咧，大家又可以即系叫聚一聚，咁假期嘅时候又唔使话即系妈妈个哇，会唔会闷啊？呢啲天气冻咧，有啲人气，我又觉得即系间屋又好似好啲咁样。 小白，你果然系一个廿四孝，两代你都兼顾到啊。 系，所以今日翻工好攰。同埋咧，翻工咧，其实系比平时嘅生活咧。是嚟得 轻松啲，好啦，你播只歌唞下， 好， 我哋翻嚟再讲， 翻嚟再讲，转头见。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可以在哪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咏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还有好多、哦、最想做什么晨光大家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晨光百科 点四十五分嘅时间喺今日嘅晨光百科入边，咁啊想同大家讲一下一样嘢，一种嘅食物，唔知道你会唔会有机会食到？啊，细个成日食，大个系咪好少食？我就好彩啦，点解好彩啊？因为咧我有小朋友，小朋友中意食，我耐唔耐又可以黐一黐，然后又一齐食。讲紧嘅系咩咧？唔知你估唔估到啦？我讲紧嘅就系提子干。哎哟，提子干真系细路仔嘅时候咧都好中意食。不过细个食开嗰一只嘅牌子咧，而家即系超级市场都有嘅。其实我就觉得麻麻地，就觉得啊普通啦，一盒打开咁样，跟住就食啦。我普通啦咁样，所以细个就唔系话特别好中意食呢个提子干。好啦，直至到咧就系、当我食到一种嘅提子干咧。因为我就好愚昧嘅，成日净系谂下我要买提子干都应该系得个一两只牌子嘅啫咁样。啊，原来咧提子干嘅发展都已经非常之蓬勃啊，好多唔同嘅品牌，即系好多地方咧有不同类型嘅提子干卖。有啲咧就系葡萄啦，有啲青提去到做提子干啦。食落去嘅时候咧，喂、哎，又真系几好食、啊，同埋咧个甜度咧，原来都已经比我细个嘅时候食嗰啲提子干咧，即系进化不少。相当之美味啊，咁啊搞到咧，我早阵子嘅时候一食嘅时候，哇，呢种情不自禁，越食越多。提子干的而且确咧系有益嘅，咁啊早前亦都有人唔知系咪觉得咧提子干咁有益啦，就不断喺度研究啊，到底提子干仲有啲咩 recipe 咧？咁例如咧去到整一啲嘅曲奇啊，或者去到整一啲嘅面包嘅时候，又可以落提子干，系、哦。不过提子干咧的而且确咧系唔错噶，咁啊嗰种有一种好似霉霉地湿湿嘅感觉咧，虽然有啲人又唔中意，咁但系咧有啲人就好中意嘅。提子干嘅功效更加令到人哋垂涎啊，包括咧可以美颜啦、抗氧化。好啦，根据翻呢个美国农业部资料显示，提子干同埋新鲜嘅提子都含有丰富嘅抗氧化物噶。提子干喺干燥过程当中保留咗，并且产生更加多嘅抗氧化物。抗氧化物咧就含量比新鲜嘅提子仲要高啊！啊，好嘢喎呢招。咁但系部分维他命 C 就喺制作嘅过程入边流失，所以你就要谂啦。啊，当我想食提子嘅时候，系要吸收呢个抗氧化嘅时候，就食提子干。想吸收维他命 C 就食翻普通提子。好啦，提子干入边含有嘅维他命 C， 仲有其他例如系锌啊，亦都咧就系有助保持皮肤嘅细胞年轻、延缓老化，即系青春良药噶吓。坊间亦都流传咧提子干啊，一种叫做治湿疹嘅偏方啦吓。咁啊，养生专家曾经就分享过啊，就话到咧系一啲嘅 recipe 系可以令到咧就系提子干加水之后咧就可以转化成为一种咧对抗湿疹嘅舒缓湿疹。不过咧觉得呢一类型，譬如真系叫病征咧，都系最好揾翻注册医生啦，或者中医师去处理会好啲啦。好啦，提子干亦都含有铁啦、铜啦同埋维他命嘅。蕴藏一种咧就制造血红细胞，以及咧就将氧气输送到全身所需要嘅营养素。咁所以咧，你话食得多嘅时候咧，提子干可以预防贫血噶噃，对女士嚟讲咧，尤其是系有益嘅。仲有提子干咧系高钾啦、低钠嘅食品。咁根据外国嘅研究资料显示，经常食提子干可以帮助我哋嘅血管放松 relax， 咁降低高血压同埋心血管疾病风险嘅。同时间佢亦都咧就可以帮助排毒啦，防止胃酸倒流啊、火烧心呢啲感觉，同埋在职人士同埋学生都非常之正啊！呢个功能就系提升记忆力啊，睡眠不足、工作压力大，脑部咧会产生好多唔同一种嘅物质咧，叫做磷酸肌酸。咁佢咧就阻碍我哋神经顺利传达信息噶，咁啊导致记忆力咧就减弱。啊，提子干就含有丰富嘅氨基酸，可以制造神经传递出。速度嘅一个迅速嘅一个物质嘅，可以帮助到我哋脑部嘅机能，所以咧提子干数下数下，原来佢啲好处咧都相当之多。喂，不如大家今日咧唔好净系帮衬啲大牌子，去坊间揾下啲咧美味嘅提子干，整翻佢几粒嘅话，真系个人啊答问题都爽神啲。 踢波都想喝酒，想半个亚洲。 别人话我很妙，时常问边个最重要，讲真边一个也紧要，谁都知一切要自愿，而那个教我一次做决断，谁都知一旦要失败难要输，同世界转圈，梦中分怎么先最真，和谁人最真，做人就算很恶，突然问边个我是我，几多岁先识不想太多，谁轻轻一跳也自愿，越跳到那里一概是际遇，谁三餐一觉会醒在无觅处，到世界转圈， 歌曲啊，嚟自 To Go， 佢系黎展峰。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出边十五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2%，咁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继续咧就系生效紧嘅。啊，今日 KOL 系列咧，咁啊可以同大家讲下咧，就系外国方面都有好多嘅。朋友啊，咁啊發現咧，就係喺呢一個嘅手機方面 ，iOS 16.2 嘅問題方面咧，亦都產生咗出嚟。咁啊，所以咧就有關嘅公司亦都暫停咗咧，就升級佢哋一個咧就係 Family 嘅一個 app。咁啊，佢哋今次咧就喺上個星期咧就曾經出過一個 iOS 16.2 嘅正式版本。咁啊，新增咗咧就係唔少嘅新嘅功能嘅。咁啊，其中亦都咧就係對佢哋自己本身一個自己開發嘅叫做。中文叫家庭啦，英文是 family 嘅一個 app 咧，去到進行升級嘅。咁但係咧，就用户喺更新之後就出現咧，就一啲叫做死卡嘅情況，咁或者咧就係沒有反應嘅一啲問題出現，咁表示咧就問題多多。咁所以咧，見翻我哋官方啊，亦都咧就已經暫停咗咧，就去到更新啦。咁如果大家去到提升呢一個 16.2 嘅 iOS 嘅時間咧，都有機會遇到呢一個情況咧，就唔需要擔心嘅。咁啊，等待翻佢咧一個新嘅系統啦，又再發布翻嗰個新嘅軟件，咁啊，大家就應該可以咧就正常使用翻噶啦。咁另外就都年底啦，咁啊今日就拆禮物日啦，咁啊但係咧去到年新嘅一年嘅時間啦，可能唔少朋友咧就仍然咧啊諗緊會唔會喺自己嘅手機方面就換機啦，不過又發現係自己荷包。 錢又唔係好夠喎，咁點咧？可唔可以將自己舊機啊重新又再 renew 多一次，咁啊可以再用多啲時間咧？其實都得嘅喎。咁啊，首先有唔同嘅方法咧，可以幫助大家部機咧，可以咧就係襟啲嘅。嗱，當中包括咧就係將你自己手機入邊嘅照片清理一下，因为好多用户佢哋嘅相片咧，即系嗰个相片簿入边啊 ，album 入边咧储存咗大量嘅照片，咁所以咧先可以建议一下，嗱你不如先将入边嗰啲嘅相片啦，就save 咗佢先，揾个另外一个 external 嘅，即系外置嘅hard disk 咧 save 咗佢，咁啊转移咗佢之后咧，或者直头帮佢咧就抌晒上嚿雲嗰度，咁佢入邊咧儲存咗嘅嘢少咗嘅話啦，其實亦都可以咧大大減輕咗手機嗰個嘅儲存容量，咁令到你部機咧頓時之間咧快咗好多。咁另外咧亦就係刪除一啲重複嘅聯絡人啊。咁用户如果擔心咧手機上面嘅聯絡人資料太多啊，官方嘅 iOS 咧亦都加入咗一項新嘅功能，能夠檢測手機入邊重複嘅聯絡人嘅。咁啊並且咧就快速合併。咁用户亦都可以藉住呢一個功能咧，就藉此整理一下自己嗰個聯絡人嘅清單啊。另外咧就係唔少用户咧就會喺佢哋嘅App Store 嗰度咧下載各樣嘅 App 啊，喺冇用嘅情況底下咧，其實亦都唔會將佢哋 delete 嘅。咁除咗係空間佔用咗之外啦，手機嘅叫流暢度亦都咧就會受到一定嘅影響。咁所以咧，用户可以咧就去一般手機都有噶啦，去設定啊一般嘅位置嗰度可以睇一睇自己嗰個儲存空間，咁啊可以咧就同一時間可以有佢嘅列表咧就睇得到各式各樣佢哋嘅軟件程式嗰啲 app 咧儲存嘅空間到底有幾多噶，咁啊再清理一下一啲咧自己啊又唔係好常用嘅 app， 咁啊就 delete 埋佢，咁同埋咧手機入邊嘅舊信息啊，亦都咧係時候咧可以即係 set 翻一個咧就譬如大概一個月。咁可以咧就全部自己 delete 嘅，或者你喺一啲軟件上面啦，你首先就調校咗，就係當你遇到一啲大型嘅叫做檔案嘅時候咧，要先問過機主係唔係會 download 嘅。咁如果唔你下下都自己 download 曬嘅話，其實都相當之嘥位啊。咁有啲人咧，嗰啲譬如係通訊軟件嘅 app 咧，其實佢哋可能都已經個容量啊佔咗20-30GB啊。咁所以咧，呢個亦都係嚴重會拖垮咧嗰個嘅手機嗰個嘅速度嘅。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呢一啲嘅方法啊。咁另外仲有啲咩方法咧？就用位下載好多嘅 app 之後咧，若果發現咧佢一直咧都有，譬如係死 app 啊，甚至乎咧就彈嚟彈去嘅話咧，咁最好咧都係入翻入去嗰個嘅 option 啊設定入邊，咁啊將不必要嘅嗰啲通知啊關閉咗，令到佢減輕咗個負擔先。咁同埋咧有好多嗰啲我哋可能香港人會成日話嗰啲 push 啊或者。有好多譬如唔同新聞嘅 app 嘅，咁大家都已經可能有下載咗好多，咁咧就將嗰啲重複咗嘅功能咧，其實亦都可以咧就剔除咗佢。咁手機亦都可以同一時間咧慳電之餘，可以減少佢嗰個嘅RAM 咧去到使用，咁亦都可以咧保持翻盡量喺一個咧就最好嘅狀態。咁同埋咧，有唔少坊間一啲嘅叫做軟件啊，咁都可以咧就幫忙你嘅電池咧就維持佢嗰個嘅高效能嘅狀態嘅。咁大家亦都可以試一試，咁睇下會唔會啱大家使啦嚇。好，今日時間咧就嚟到早上嘅6:59啦。咁轉頭咧聽聽新聞簡報，翻到嚟咧香港電台第二台會留翻喺神光第一線有香港電台第二台啦，普通話台會有音樂早點嘅。而家先聽聽新聞簡報，我哋轉頭再見。 我係白元浩，我好中意周圍去。除了可以看风景之外，最重要是知道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 当局出动国民警卫队协助被困汽车的居民离开。州长霍楚表示已经同白宫保持联系，拜登政府支持当地要求宣布联邦灾难状态。水牛城星期日有16%居民没有电力供应，全国仍有超过200,000户断电，全美星期日有超过1500班航班取消。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最高气温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早上仍然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天气转冷。

仲係喺度咧就重鋪工程中嘅，咁啊臨時封閉，咁啊去到咧就早上嘅八點鐘，去到早上嘅八點鐘，咁啊有關嘅地點咧亦都設置咗一啲嘅交通嘅標示，咁啊駕駛人士咧就最好啊嚇，盡早咧就不斷望住先，咁啊千祈咧就唔好行得咁快啦，去到上址嘅時間咧就要留意住。咁啊另外咧駕駛人士都要注意，為咗配合咧就道路檢查同埋保養嘅工程，咁啊當局咧亦都會喺12月28日啊，即係嚟緊後日開始啊嚇，咁啊至到2023年啦，2月10日開始咧，亦都會喺中環以及灣仔繞道隧道一啲嘅臨時嘅交通安排嘅，咁啊當然到期時咧，亦都會再有一啲嘅路牌啦，咁啊去到咧不斷提住大家噶，咁另外亦都見得到咧就係。在葵青區方面，青衣北岸公路斜路方面都有全線封閉的，這個就在26日一陣間早上的8點鐘至到27日的，即是今日全日，不是全日，8點鐘開始就直至到晚上深夜的時間都會有一個臨時的封閉的，就在青衣方面，大家留意著這些的改道。另外亦都見得到，因為為了配合啊嚇，咁啊，聽日嘅時間啦，27日嘅時間舉行嘅香港道路競走錦標賽，咁啊，所以咧亦都會喺咧銅鑼灣東苑道一帶咧會有一啲嘅交通嘅改道措施嘅，咁啊，當然大家就要留意住啦，咁啊，睇下聽日會唔會又再提一提各位聽眾啦，咁啊呢啲嘅道路方面嘅改道啦，咁所以咧即係路方面啊嚇，咁啊司機大哥就望清楚條路先，咁啊先至去到咧就係去到駕駛嘅，咁啊天氣方面就要問一問阿歐啦，早晨阿歐。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啊、 早晨啦、啊，咁啊1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3%，咁啊出边嘅感觉咧，体感系点咧？ 哇，今日咧体感又唔算特别冻嘅，不过天真系好靓喎，呢排一早一晚。系啊，琴日咧好似好多朋友黄昏嘅时候都睇到嗰啲紫色云啦、啊。咁都其實好靚啊！我自己5-6點嘅時候揾咗笪地方打波咧，都睇到日落喎。咁、即係其實大家肯叫做慢少少腳步啦，慢少少腳步啦，你就會欣賞到身邊好多唔同嘅景緻啊。其實香港真係好靚嘅，咁啊，即係用心去感受一下。依家我喺廣播道停車場呢度都望到啲雲彩都係啊，絕美嘅一個街景嚟嘅。咁啊，呢啲。Christmas 就最紧要学识两个字就是感恩啦、啊。咁啊，唔知今年嗱由年头走到年尾，中咗又好，未中又好，中咗两次又好，咁至少此刻嘅你都系身体健康啊，系咪先？咁啊，今年叫我哋学识嘅一样嘢就系身体健康最重要。头先小白你讲交通咧、我都有留意到一样嘢我今日咧翻嚟电台嘅过程之中咧，连续有5晚都系顺灯嚟。 哦、 意思是咩咧？即系冇乜车咯。即系如果你前面平时可能做到顺灯嗰个效果，但系有2-3架车顶住啊，或者啲车系多嘅话，点顺都顺唔到啦，系咪？ 系啊，咦？咁你今日手车好顺、哦，咁即系咁行、哦。 系啊，系咁行啊。即系不过平时都系大概差唔多时间翻到嚟，咁啊再早多少少啦，可以静静地谂下嘢啦。啊，都系、哦。朝头早你话。咁早嘅時間，當然啦，即係除咗你聽緊晨光第一線先起咗身啦。如果唔係，琴晚你 party 狂歡嗰啲朋友應該熟睡當中嘅，即係我好明白嘅。咁、大佬今日話曬都係公眾假期，即係冇事冇幹，可以遲啲起身都係明白嘅。係 啊，同埋咧，我諗大家個方向都係嗱，24日就咁啱就踩正星期六啦，25日咧聖誕節正日咧，咁大家又星期日啦，咁所以咧其實嗰、那個。即係好似有啲人朋友已經可能譬如放5日或者以上，因為自己攞埋假啦。咁所以就算你唔係攞埋假嘅，你禮拜6日咁啊正常，即係平時都係咁放。咁但係你又多咗啲活動啦。咁去到星期一嘅時間咧，仲有得知道星期一、星期二放假咧，可能即係24、25、26咧都有機會係狂歡啊。 係啊，咁甚或乎有啲朋友仔可能已經飛咗啦。我有啲朋友係咁upload 嗰啲 IG 相全部都喺日本嘅， 系啊， 如果唔系就过一个炎热嘅圣诞就喺泰国或者东南亚咁样，有啲 系系泰国都有，我哋都有位同事去泰国嗰度玩， 系啊，咁总之唔紧要，无论留喺香港定还是喺秘邦嘅你咧，都圣诞快乐啦， 咁梗 系 啦，你知唔知即系我自己住嘅地方咧，就踩单车同 BBQ 嘅圣地嚟嘅， 系啊， 咁啊，平时咧老实讲真系比较上系少塞车嘅，即系就算假期都好，你即系多少少车啫咁样， 尋日夜晚咧，我純粹只係喺大埔嗰度揸車翻屋企咧，我都用咗40分鐘。系啊，因为全条基本上咧， 等等先，有冇交通意外先？ 冇交通意外， 纯粹车多人多， 纯粹车多。但系个问题个关键喺边咧？因为我嗰度咧咪好多 BBQ 场嘅， 系啊。 咁嗰啲 BBQ 场咧，其实而家都发展得很好噶啦，即系佢有埋晒啲停车场啊，跟住有啲食头做埋咧，因为做家庭生意咧，做晒嗰啲咩蛋蛋床啊。即係啦，即係一紮嗰啲咁嘅嘢嘅，咁啊啲細路仔 好多嘢玩嘅， 係啦，好多嘢玩嘅，啲細路仔又喺嗰度玩下彈彈床啊，好大個嘅咁樣，有幾款喺度，跟住咧仲可以有啲譬如係同農作物有關嘅活動又有嘅，咁啊又可以燒嘢食啦、BBQ 啦，又有啲活動啦，所以嗰度咧都幾多人去，咁啊變咗咧喺傍晚嘅時間啦，咁我翻去嘅時候咧，哇點解會出現一個咁厲害嘅擠塞情況咧？原來就因為好多車咧，佢就喺入緊呢一個大美督方向嘅時候，佢係諗住咧就轉右入去，即係跨過對面線咧，就轉右入去嗰啲嘅 BBQ 場。咁你想轉入去嘅時候咧，咁你就一定係塞住咗兩邊車啦。咁一架係咁，兩架係咁，三架係咁，咁啊條龍咧就越嚟越長啦。咁但係後屘咧就發展成點咧？因為我又有睇嗰啲 group 咧，咁啊啲警察咧就過嚟維持翻啲交通啦。咁佢咧。其實都好醒嘅啲警察，因為佢咧就限定咗啲車咧，只可以照直入到入去，即係大美督最盡 嗰個，係啦， 最盡係啦，最盡個巴士站，跟住先至可以係啦，出大埔方向嘅時候先可以轉左，即係佢哋原本係轉右就入啲 BBQ 場啊嘛，而家就淨係準佢哋咧轉左挨住自己嗰邊咧就兜入去。咁啊，減低咗佢哋啲車咧喺道路上面嗰個時間，但係都仲係要塞40分鐘。先至翻到屋企， 因为呢、這个你头先讲嘅方法，其实只不过将个管道由龙尾泳滩个位褪后咗去， 系啊系啊， 入面 系啊，但其实都塞到出嚟嘅，即系塞到出去差唔多近大埔市中心噶啦。 哇！ 我都几够胆讲一句，跑步肯定快过揸车。 系啊，同埋有啲朋友又入去三门仔嗰度又食下嘢，又即系嗰边。其实那里都是一个分支来的嘛，是不是、 啊、 所以都是难搞一点的。 难搞一点啊，所以 掟相机啦。 我就是说今天就星期一啦，但是公众假期嘛。昨天呢啲人已经玩完一转了，其实今天都还可以再玩多转，因为听日都还是假期，大家都还可以休息，所以今天可以继续狂欢的。 是啊， 所以我预计下都是应该更多那些单车那些，特别是家庭车添。咁容易塞住條路 。唉，總之大家去玩嘅時候互相忍讓啦，唔好咁燥。今日咧啲人可能都照玩嘅，但係早兩日加埋唔夠瞓咧，又燥啲。咁燥啲啊 ！BBQ 咧 ，BBQ 個人又再加上燥啲啦。 佢燥咧就又大聲講嘢，大聲又喐手喐腳咁樣，唔係咁好咯。呢啲都係唔係樂見嘅。平安夜雖然過咗，但係都要平平安咯。 梗係啦， 聖誕要咩？快樂 快樂啊！ 快樂就唔係動手動腳或者動粗得嚟嘅。咁希望大家都享受假期之中啦。喂，我又翻嚟先啦，小白。 喂，好啊好啊，轉頭再講過。唔該曬哦。咁啊，詳盡嘅天氣方面天晴乾燥，早上咧係清涼，咁啊最高嘅氣温大概19度，吹和緩至到清勁東至到東北風。咁啊初時離岸以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嘅。展望未來一兩日大致天晴，早上咧係仍然清涼，新界日夜温差係較大。本週後期天氣咧就轉冷啦。而家15度嘅氣温，相對濕度72%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屬於3至5，低至到中級度嘅水平。另外見到黃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咧，都係生效緊嘅。時間嚟到早上嘅7:18嘅咯，咁啊有今日朝頭早咧晨光大學喺度。 晨光大學。 Christmas 啊，早晨，精伟， 早晨 ，Merry Christmas， 耶！ Yay！ 每年呢个圣诞节嘅期间咧，我都系特别之兴奋，因为我自己本身系好中意送礼物嘅人嚟嘅， 啊， 所以去到呢、這、一个即系送大礼嘅期间咧，都要送一个特大嘅 tips 俾各位嘅粤剧迷啦，因为我知道咧，嗱，圣诞节。要睇演出嘅话咧，可能中意睇西剧啊、芭蕾舞嘅，就一定晨早买咗系胡桃夹子嗰类嘅飞噶啦。 系， 即系因为一出就冇晒嗰一种嘅疯狂状态添嘅。 系， 咁但系嚟紧应该而家都希望仲有得卖到飞嘅，就系即系粤剧界肯定系新年嘅演出啦，系咪啊？ 系。 因為呢我哋通常呢即係喺新年嘅時候呢就會更加多係我哋稱之為賀歲呀。即係賀歲嘛，大家呢都係即係熱熱鬧鬧啊，高高興興啊，即係咁樣嘅一個狀況。咁所以呢一系就係啲笑嘅劇啦、即係啲喜劇啦，一系呢就係、即係一大堆龍鳳，但係大家嘻哈都係偏向開心嘅嗰啲劇囉，都會係 熱鬧嘢多啲嘅， 係啦，熱鬧嘢多啲呀，放笑彈嘅會多啲啦，通常都係咁樣嘅。 咁喺雲雲咁多個唔同，即係真係喺農曆新年期間特別受歡迎嘅劇目呢，你有冇試過參與一啲都幾難忘㗎？ 我暫時呢我就未夾到賀歲檔有演出過粵劇嘅，但係呢即係我見佢哋之前呢，即係其實好多班啊，應該咁講啦，即係粵劇喺新年度呢絕對係一個旺季嚟嘅，特別呢係即係我都幾想同大家推介呢，就係而家有一個年輕啲嘅劇團啦，咁佢哋呢就叫做唔識大戲、即係文言文叫我字上面一個五字，下面一個口個五，唔識啊，即係嗰個五。咁即係講緊咧，就係佢哋咧都好創作咗一啲佢哋自己特色嘅劇目出嚟嘅。咁、正正就係喜劇啦，即係咁啊，阿杜都有份演噶，杜哥係啊。 嗱，咁假設我係一個即係新手，從未試過入劇場，又或者係未試過睇賀歲嘅粵劇嘅，咁我想試啲新嘢啦。咁不如都可唔可以透露少少？譬如你頭先提過嘅，佢哋今年嘅呢一個劇目會係點樣樣嘅咧？ 嗱，唔識大戲咧，佢哋今年嘅期表咧就已經出咗噶啦。咁佢哋咧係喺呢個大年初一啦，即係22号吓，1月22号到24号吓，初一到初三咧，咁就会有几场嘅演出嘅。咁啊，佢哋今次咧就系、都系最正路噶啦，啊，即系贺岁要睇咩剧目，头先都有提过啦。咁就系呢个《奉国恩仇未了情》吓，咁都系一啲热闹闹，大家又好熟悉，大家又唔使再用个脑消化好多啦。不过就系一个好经典嘅剧目，大家。即係啊，就會笑料爆出啊咁樣嘅一個狀況啦。另外咧，佢哋通常都係咁樣嘅，即係一個經典再加一個新創作。咁佢哋今年咧都好有誠意地咧，就係、嚟到編咗一個新嘅喜劇嚇。咁、那個名咧叫做《反斗奇英》 哦、 即係聽到呢個名咧，其實你都知道佢哋玩緊食字啦。咁亦都係即係一個相對嚟年輕化啲啦。咁佢哋今次到底會搞乜東東呢？咁呢、這個即係反斗奇英呢、這個古仔呢、根據網上佢哋嘅資料呢就係講啦，就呢、個呢有個新帝呢登基呀，咁宏圖壯志咁呢就要幫呢個國家呢即係重現呢個新氣象，咁同佢哋個劇團都好似呀，即係要為個劇界呈現啲新氣象咁樣啦。咁即係呢個皇帝呢就要搞啲新嘢出嚟啦。咁班發咗咧一個開關新地咧，就去建設呢個叫做奇英苑嚇。咁美其名咧就係、是、俾一啲老者安居啦。咁實質咧就係、是、即係為免咧就窒礙所有嘅發展咁樣嘅。咁奇英苑咧招收翻嚟嘅一啲新苑友咧就係、是、即係唔同嘅人物喺當中啦嚇。咁即係都好開心咧，終於得到一個容身嘅避難所咁樣啦嚇。咁佢哋入面咧，佢哋呢啲唔同嘅人物咧。即係到底個故事講咩？因為佢始終都係新劇啊，咁我都費事講咁多啦。但係咧，佢哋即係我頭先都講過，唔識大戲入面幾個核心人物咧，今次都有份擔綱嘅。咁啊，梁偉康啦、黎耀威啊、袁德昌啦，都會有份嘅。咁啊，重要係佢哋通常咧，據我印象中，佢哋通常都反串女人嘅。 哦， 咁幾個肥師大隻嘅肥嘟嘟嘅前輩咧，走嚟喺度扮女人嘅時候咧。特別是阿康哥，大家如果咧喺即係網上平台去睇一啲片嘅時候咧，你見到阿康哥去扮女人嘅時候咧，你都知道不得了嘅。呢件事係佢哋好多時都係啲唔同男人咧走嚟扮啲女人啊，咁樣就即係呈現好多嘅即係喜劇效果出嚟咁樣啦。咁啊，即係我哋好多時啲女人都唔夠佢玩啊！ 哇，咁聽落真係好好笑喎，應該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新年入面即係大家最想嘅一樣嘢嘛。咁梗係開心過年㗎啦。咁樣呢個係一個。最核心嘅一樣嘢嚟嘅咁樣咯。 哇，咁啊好喎，又多一個嘅新活動嘅選擇喎，睇下今年過年嘅時候咧，會唔會又可以有啲新嘅嘗試咧？亦都真係俾一啲上緊位啊，真係喺粵劇界方面咧，係需要大家多多支持嘅一啲劇目咧，又可以等大家有一個新嘅體驗下都好喎。 係啦，咁佢哋咧就係喺呢個高山劇場度演出嘅，咁都係一個即係粵劇而家經常演出嘅據點啦，咁樣。佢哋喺呢個12月嘅29号咧，就已經會喺呢個城市 售票網嗰度咧嚟到去公開買飛噶啦。咁大家咧如果想去支持佢哋咧都可以啦。咁佢哋頭先講嘅嗰套新劇咧就係、是、初一、初二夜場同埋初三日場做嘅。咁另外咧就係、是、搭咗我都話啦，即係經典咧就係、是、初三嘅夜場咧就係、是、做呢個鳳閣恩仇未了情嘅。咁如果大家咧真係即係支持啦，或者覺得即係憑住一啲新嘅劇目又了解一下而家。轻松啲嘅粤剧会系点嘅咧？又可以入下场咯。 好啊，多谢晒精卫嘅好推介。 Thank you。 唔该晒精卫嘅推介，唔该晒嘉明啦。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咧，亦都同大家咧系睇睇天气方面啊。咁啊，天晴干燥嘅，咁啊，早上清凉啦，最高气温大概1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至到东北风。咁啊，初时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咧，亦都系吹强风嘅。展望未来一两日咧，日夜温差咧啊，特别喺新界方面都系大噶吓。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早上仍然都系清凉噶。新界日夜温差大啦，本周后期天气咧啊又转冷咯。而家咧就未系好冷住，1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3%。咁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5，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啊。 一个人，还是一片云，或者突然。最乌云会记得，亦记得一个人，还是一抹尘，或者自然。有几多是意思是肉身，很谦卑的人，很经过的人，于出生一刹就未投掉眼泪，而最后碰着几多种好几多种丑人，从万世梦中生，谁明白过所有人那样信任并骗人，一个人See you. 一首歌嘅嚟自陈奕迅嘅《人啊人》啊，出边啊，15度嘅气温啊，7:29嘅时间啦。转头咧新闻简报之后，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咧都会有晨光第一线陪住各位听众。我哋转头二台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中央同意逐步有序全面通关，特区政府会同内地方面寻求共识，报请中央审批通关方案，目标在下个月中之前落实。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认为，初期应该会考虑以市民平日比较常用的口岸为先，要有序地由两地都可以接受的配额数目慢慢增加，相信不会一开始就全面通关。有药剂业界关注，通关之后可能有内地居民来到香港买舒缓性的药物，建议特区政府和香港药厂联络，提高生产力，避免增加公立医院的压力。港铁说，团队正是为通关做好准备，全力配合政府，并且和相关部门紧密联系，制定方案，以确保铁路服务逐步有序和全面联系两地。警方拘捕两个男子涉嫌非法赛车、危险驾驶和驾驶的时候没有第三者保险。警员凌晨大约1点在青葵公路近货柜码头对开，发现两架私家车高速往九龙方向行驶，随即追截，最后在西九龙快速公路近西隧入口截停那两架私家车。经调查之后，拘捕30岁和32岁的男司机，两个私家车是两架私家车被拖走扣留检验。本港昨日新增21,255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964宗是输入个案，再多50个患者离世。19间安老和13间残疾院舍，一共63个院友和7个员工确诊。假期关系，没有学校呈报阳性个案。社署宣布，设于亚博馆9号馆和6号馆的检疫中心，分别在昨日和今日起转为暂托中心，接收轻症或者无症状的确诊长者和残疾人士。两个暂托中心分别提供270个床位，医管局会和私营医疗机构协作，为中心提供医疗支援。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朝早清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朝早仍然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天气转冷。现在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7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圣诞家仍最爱。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圣诞老人有乜嘢特征呢？送礼物、有爱心、经常笑，只要做到呢几样，屋企个个都可以系圣诞老人啦。而家我都啱做啊，点解呢？因为我都够老啦。好好好。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圣诞快乐。 将军澳隧道已经豁免收费啦。 是啊，以后揸车过将军澳隧道就唔使停低俾钱啦。 家嗰度仲实施紧临时交通安排，封闭部分行车线进行工程。 仲有啊，连接将军澳同东九龙嘅将军澳蓝田隧道都开通埋啦，揸车出入将军澳又多咗个选择。 上运输署网页了解多啲啦。 一间传统企业， 一班开国功臣， 一个空降的改革派， 连场明争暗斗，各持己见又各自以为意， 有人单打 独斗， 有人中伴 亲离 是是 非非， 到底谁是谁非。 国剧周末影院特惠，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上午11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31。 老公，听日放工你嚟接我去做啲好紧要嘅嘢，好唔好？ 好紧要嘅嘢？你 book 咗边间餐厅啊？ 嗯，净系挂住食。你知唔知电话卡实名登记已经开始咗？我哋要快啲去登记咯。 你用紧太空卡就要喺2023年2月23日前完成登记，否则之后就用唔到噶啦。我上咗台就唔使登记。个人用户除咗可以去电信商网页，又或者流动应用程式自己登记，亦可以亲自带埋身份证去自己所属嘅电信商门市，又或者18间指定邮局揾人帮你嘅。 咦，可以上网咁方便啊！咁咪可以悭翻啲时间去撑台脚咯。 有咩唔明可以揾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又或者上通讯办嘅网页睇睇。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15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72%，而家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系生效嘅。睇睇个天气先啦，干燥啦，早上清凉啊，最高今日嘅温度啊，大约系19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嘅。咁睇一睇未来一两日啊，大致都系天晴啊，早上仍然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其实都唔系新界啦。 嗯啊，市区都系啦， 系咯。咁就留意啦，本周后期天气可能会转冷嘅。 嗯， 哇，仲转冷啊！ 系啊，又转冷啊！ 咁、哦、就再冻啲咯。 系啊， 使唔使留翻啲打边炉同埋食羊腩煲啲 quota 落去？叫做本周后期先食啊？ 都唔使嘅，而家食，今晚食， 日日都食，系啊， 系啊， 唔使留啊，想食就食。 系啊，不过好容易上火啊！我自己都系啊，即系开始 燥咗啊， 开始甩皮啊，啲、嘴嗰啲边位嗰啲， 搽咗润唇膏咯，唯有 多啲水咯。 其实我一年得一两次系咁嘅咋，证明依家真系好干， 先、 会发生呢一件事。即系平时你见我都系除咗不修边幅之外咧、就系我都好少攞支润唇膏喺度捽下捽下噶嘛、但系有啲朋友好兴噶。即系我哋有啲同事都系长期要查嘴噶。 哦，系啊，系啊，我知你讲边个。 系啊， 长期红色嘅。 系、长期都红波波， 跟住仲要 爆血咁样噶、 小丑咁样噶。 唔系，咁呢啲冇办法，你冇得笑人嘅。你呢啲唔舒服嘅一个象征嚟，可能 星期三问一问中医，睇下咩症状。 嗯，系星期三问下，如果天气咁干燥会点？ 可能佢系欠缺滋润啊。 写低先问下 Terry 先。 欠缺滋润。 系啊，连食几日呢个煲仔饭啊、羊腩煲啊，同埋咧呢。这个打边炉会点啊？问埋 Terry 啊，呢个帮 执 低佢，唔该晒， 我 mark 低佢先。 好咁啊，嗱，我哋帮听众谋福祉啦，咁啊，即系都可以搵埋工添。嗱，话说系咁样嘅、有本地嘅电信商咧就请人啊，请人咧专系上网同埋玩 IG， 好、开心啊，好开心啊，系咪先？个职责系。齋上網，你而家啲 佢 PR 形式嘅 IG 啊，定係點樣？ 總之佢嘅工作就係為咗上網玩 IG， 同埋周圍行嚟行去 嚇，喺條街度行嚟行去，定喺網上面行嚟行去。 電信公司 周圍行嚟行去，係本地嘅電信公司 哦， 本地 知係咩咧？ 係啊，你講啊， 係咪睇下佢究竟啲嗰個 WiFi 鋪設啊，或者佢個網絡收嗰個信息收法？是不是真的很穩健啊？ 是啦，中哥是这样估啦。小白你点估啦？ 哦，他那个估法都很啱。 是吗？ 是啊。 嗯，那你们两个呢就英雄所见略同啦。 答案真係咁嘅。咁、欸、本地嘅電信商咧就請人做呢個小蜜蜂、嗯、小蜜蜂意思係咩？勤做工咁樣啦，用用即係同我哋一樣啦、嗯。放假佬晨早翻咗嚟電台開麥啊。咁職責咧就係、是、上網同埋玩 IG 咁樣，嗯、就係、是、check 下咧、香港啊，即係真係去曬咁多個香港咁多個窿窿罅罅嘅地方咧、嗯，去睇下上唔上到網。我覺得咧呢、這個工作咧幾有趣，同埋幾有必要性。 啊、叫佢嚟呢度啊！叫佢嚟呢度先， 等等先。 我哋呢度成日都系收到，收唔到、啊。 电台咧，我正正想讲、嗯，其实咧，我每一日咪报天气嘅、嗯，通常都系得两三个位嘅啫。一系咧就系水机隔篱嗰个位，嗱、嗯，听众唔知啊，唔紧要，我都想、嗯、即系大概俾你有个 形容下，就喺、是、直播室对出啦嘅位置， 直播室出啲嘅地方啦、嗯。有一个咧就系、是、呢、這个港台上集嘅停车场嗰个位啦、 哦， 又或者。一啲不知名嘅地方啦、嗯，因為可能有陣時遲咗出門口，冇計啊，前面又有啲塞車咁、嗯、，on the way 途中咁咪可能真係泊低架車喺安全嘅地方，跟住咪做咗個直播先咯。嗱，來來去得呢三個地方嘅啫、 嗯， 往往、 嗯、 泊低架車安全地方嗰、嗯、位收得最清、嗯、最坐嘅，反而咧翻嚟電台咧上集停車場咧，成日都會半蹲坑咧、嗯、收唔到嘅、哦 嗯， 但明明。我哋已經喺廣播度最高嘅位置啦， 同埋喺正市呢條市區啦， 同埋露天啦，嗱係咪露天啦？露天嘅、啊啊、一個地方 咧，你就講咗個重點啦， 係 最高同埋露天啊嘛， 係 咪、啊、好似鄧子峰去嘅地方咧？又係露天最高， 我哋又未去到咁高啊， 收唔到。 呢度雖然都係叫山五台山， 全部都係咁樣， 但係唔係咁計啊嘛。我有試過呢啲 case 咧，就係咩咧？因為大家都知道我住山卡拉地方啦、嗯，山卡拉地方其實有陣時咧，我直頭屋企咧。寬頻都到唔到嗰啲地方嚟嘅，咁啊點算咧？咁就用嗰啲 4G 嘅 router 咧，咁佢有啲咁嘅服務就是、啊，你可以俾你用呢一個 plan 咧，咁你就可以提供埋呢個網上服務俾屋企啦咁樣。咁我咧就經常咧都遇到個問題，就係佢會斷啦，同埋佢突然之間咧可能有排收得會好弱啦。咁、我咧就經常咧就會同電信商咧。去到討論呢一個問題， 即係你真係打電話去反映啊！ 我真係打電話反映㗎， 因為你家用啊嘛， 因為我家用啊嘛，咁所以其實我應該套路咧已經好好。點樣個套路好呢？我屋企咧唔會用死一間嘅電信供應商，因為用死一間嘅，譬如我用咗A 嘅，咁如果喂 A 嗰排收得唔好嘅話咧，喂，咁如果全家都用，咁全家收得唔好，咁所以咧，譬如我太太就可能會用 B， 哦， 係啦，然後咧可能再有其他屋企人咧，佢就會用 C 咁樣，咁啊變咗你個選擇會多咗，一有啲咩事嘅時候咧，總係有一個喂，我真係用唔到啦。就叫佢 share 出嚟、 哦， 即係我已經用呢個方法咧，去到 分散投資啦。 分散投資，好啦，咁我遇到呢、這個服務好差嘅嗰一排咧，我就或者成日斷嘅時候咧，我都會同翻個電信供應商去到同佢傾呢個問題。喂，我呢度位置喺邊啊？咁佢咧，佢有一兩次，佢有兩次 派個專人嚟，佢 係啦，佢、哦、真係派專人過嚟。佢個專人冇，我同我冇見面嘅。咁但係佢每一次咧，佢都會用電話覆翻我，即係講翻俾我聽佢哋嗰個 report 係點樣嘅。咁、我就話：啊，白生，你嗰個位置咧，係直頭你屋企嘅位置咧，我哋都揾專人咧嚟過㗎啦。 冇事喎，睇嚟啊，應該揾個師傅啊，我啲師傅嚟睇下。 咁啊，個內容係咩㗎？ 好啦，咁佢咧就話個內容係咩咧？佢話因為其實佢哋嗰啲發射站咧，因為而家用 5G 咧，其實大家有個 concept 先。5G 同 4G 最大分別就係咩咧 ？4G 咧，其實佢發射站唔使咁多嘅，唔使咁多，但系佢覆盖范围咧，其实就可以阔啲、 嗯。 不过咧，佢就冇咁快， 嗯、 即系冇5G 咁快。5G 咧，佢好快， 但系佢覆盖范围咧就窄啲， 就窄好多。 你可能收唔到，就系因为有5G。 但系佢咧就因为佢一收到嘅时候咧，佢就好快，所以佢需要嘅发射站咧系好多嘅。咁、 哦、 你见到譬如村屋啊，或者你见市区都系嘅，嗰啲大厦如果系5G 嘅话咧，其实嗰啲发射站咧系密集过4G 好多、 嗯， 所以譬如你睇啊，内地点解5G 发展得咁犀，系因为佢真系兴建咗好多发射站， 同埋内地咧佢4G 嘅时候发展得唔好，佢一嚟就玩 5G， 咁所以佢 5G 咧就有好多唔同嘅搭建基站， 系啦， 即系嗰个密度系比你香港多，但香港咧就喺4G 转 5G 嘅时候咧个过程之中有啲咸淡水交界，嗯、又唔系全部人转晒。 系 咁就比较麻烦啲啦呢个位。 仲话小白讲过，我屋企譬如收得唔好咧，佢会有个专人嚟嘅。 系啊， 咁但系欧而家介绍呢份工咧，就系唔系专人去你屋企嘅，佢、 嗯、 要行晒全香港。 系啊， 嗱，你嗰度就系我有问题，我问你。而家阿欧讲嗰个咧就 系 佢要揾个问题出嚟， 系啊，主动发 佢嗰个咧，可能直头系譬如我当佢小蜜蜂咁讲啦，啲、小蜜蜂咧可能飞到嚟我屋企附近嘅时候咧，但系因为啲村屋咧。 好多好多好撩楞嘅位，嗰啲嘅撩楞位咧，可能你真系唔知点解，你差十步咯， 就收 你就收得唔好， 就收得唔好， 就会有呢个问题。 但市区一样噶， 系啊， 你唔好以为喺乡郊地方先系咁样，市区有阵时都真系你行一步咧，咁啱就收唔到。 系， 即系我举个实例啊，譬如喺沙务干线我翻屋企嗰条路嗰度啦。咁如果你行荃灣行屯門公路嗰度兜翻入去，去到差唔多去到深井， 係 嗰度無端端大約有500公尺啦，嗰條馬路咧係突然間收唔到嘅， 即係十秒到啦，車車咗十秒到啦， 你架車喺嗰度嘅時候咧一路收到嘅，突然間嗰度去到。诶、哎，喂喂喂，跟住咧落到差唔多到咗深井， 又着翻噶咯。 喂，好、哦。 但我听啲 Urban Legend 讲深井有结界，唔知系咪 有噶？ 细结界细贡 咁啊，钟哥你要揾嗰啲师傅。 唔系，但系个结界西贡啊嘛，咪去咗深井咩？ 唔知啊，结界有两个， 系咪好多噶？ 结界有两栋门口嘅相传，一个入一个出噶嘛，系。 正话欧，我有听过结界有六七个门口嘅讲法。 正话欧讲嗰份工咧，我唔知佢系行路定还是坐车？因为其实是两种做法。 佢是步兵嚟嘅，我讲多少少嘅内容出嚟啊！嗱，受聘嘅小蜜蜂需要在不同嘅地方使用5G， 系啦，真系5G 啊，找出咧5G 嘅呢啲网络嘅盲点啊，同时咧就去到嗰啲盲点嗰度咧做几样嘢，上 IG 啦，玩 Facebook 啦，试下 WhatsApp 人哋啦，最终极系咩咧？ 睇 YouTube 系啊，喂，大佬，你话呢个盲点，即系有人报啦，报称，喂，呢个地方真系上网好差，唔系，跟住小蜜蜂去到，唔系啊， 睇到啊， 睇到成条片都睇晒，争在未开个串流平台 N 字头出嚟煲埋 Wednesday 啊，或者最新咩雷神啊嗰啲咁样啊， 但系听落 007啱啱上咗部都啱啱睇晒， 金制之国， 其实正话阿 O 讲嗰几样要做嘅嘢啦，上Facebook 啦、IG 啦、睇片啦，咁其實咧就睇到大部分香港人用個手提電話做咩咧、就做呢幾樣嘢、所以佢一定要 check 呢幾樣。 佢應該咧多咗一樣就係視像對話。如果個客 complain 佢話呢個位置收得唔好嘅話咧，佢、就企喺嗰個位置視像對話答翻俾個。 咁另一個我覺得好奇怪嘅就係、竟然你唔使 check 個電話收唔收到，即係大家而家上網咧，未必一定係打，即係用你嘅智能電話，未必一定係打電話。 係啊係啊， 我最緊要係上 Facebook 咯、IG 咯。睇片咯，其實可以唔使打電話， 因為而家 電話嚟做。 而家啲通訊軟件咧，即係佢哋咩好多通訊軟件咧，佢自己都有打電話。 可以打電話，可以打。 咁嗰個打電話咧，同我哋平時打電話其實兩個制式嚟噶嘛。我哋平時打電話咧，真係用電信網絡去打啦，但唔係用 internet 打啊嘛。咁如果佢就可能佢哋嘅設定就係話，咁如果你普通電話打唔到，咁你咪用翻嗰啲通訊軟件，你咪撳翻 internet 嗰個方法去打翻俾你朋友咯。 其實 你應該咁試。 你係關心嘅打唔打到電話，佢哋都會去嘅。因为会去到户外和偏远的郊区、所以呢、那个入职条件呢都是、周围去啦，勇于冒险啦，不怕辛苦啦，并且和野猪等动物呢愉快相处。 哦， 他真的这样写出 来。我有兴趣去体验下这份工。 因为叫做你去申请呢，他是用英文写的，那和野猪愉快相处呢，他都用英文去表达的。所以呢都 做什么野猪讲英文呢，为什么要这样呢？ 都几 Q 的，我觉得他那个形容。那個job requirements 咧都係有寫呢啲嘢，咁我覺得啊，大家有興趣又可以試試啦。特別係咧啲後生仔依家就唔中意困死一個地方工作啊，即係坐 office 朝九晚六唔好喎、咁樣，你又可以出去行下，又可以做到一個工作固定嘅工作，咁又可以認識一下個香港啊。 因為鄭志偉都講咗啦，究竟係步兵定還是揸車咧？我覺得最好就兩樣都做， 係係啊，兩樣都 即係你行， 仲要揾啲人咧 揸車另一樣， 專係坐鐵路。 是啦是啦是啦，铁路啦， 或者专系坐巴士。我今日专系有批咧专系坐港岛嘅，有一批咧专系坐嗰啲旧极循环线嘅， 系啊， 有一批咧专系坐譬如屯门出中环。 不过如果你坐铁路嗰啲，就肯定好快做完嗰份工。 系啊， 因为佢都系嗰几条铁路，一定系嗰啲位噶嘛。 即系你上啲员工氹下鸡先系嘛？ 就一定系咧。中国路面步兵咧，佢就好多位。喂，唔系喎。呢、這個即係窄橫街唔得，嗰個窄巷店。 我揾到個位咧，鐵路咧，佢都應該要做幾耐。因為例如我荃灣線咁計啦，咁啊荔枝角、長沙灣、深水埗、太子呢幾個位咧，佢每一個站同站之間呢個時間太短。可能佢今次我搭呢程車嘅時候咧，我可能我去緊啦，咁我淨係喺荔枝角去緊長沙灣嘅時候咧，我淨係夠試我兩做兩樣嘢。都未試啊！睇個串流平台或者上 YouTube 睇唔睇到片，我要搭翻轉頭

射十二碼嘅功夫又好。咁但係咧睇翻，其實原來射十二碼咧，即係揾翻好多片咧、 嗯， 原來都有唔單止淨係世界盃啊，即係喺個守門員佢哋點樣去到撲救咧，原來都有好多嘅得意嘅招數、 嗯， 去到幫忙佢哋提高呢一個嘅命中率嘅。 首先睇帶睇好多噶啦，依家成話睇對方射十二碼睇成一千或者一萬次，不過。嗯人哋啲腳影係咪真係捉得到呢其實都係捉心理，同埋本身射嗰個球員個心理質素又得唔得呢好多時候我哋睇啲好顯赫嘅球員，佢成日都射到炒飛機噶嘛，係咪先？ 係啊係啊，碧咸啦。巴治奧啦、 嗯，好似斯丹都試過。 斯丹我唔記得啦，都係揀嚟啦。 睇佢哋啲小動作啊嘛，即係佢話每一個球員射十二碼都有一啲即係好微妙嘅動作嘅、 嗯， 譬如佢搭左步定搭右步先啊，又、 嗯、 或者嗰個重心係傾左定傾右先啊，就會睇到究竟佢想射去邊一個角度啊嘛。所以佢要嗰個龍門就要記曬呢啲咯。 係啊， 咁當然你話咁多個球員點記啊？咁打世界盃就要記曬咯。 係啊，咁美斯同尼馬咧，我覺得佢哋射十二碼有偏向一種嘅風格嘅、 嗯， 就係、是、你發覺佢都係兩個窒下窒下啦，然後佢哋兩個都係好輕描淡寫咁射，而且射嗰啲位置你發覺其實個龍門撲中咧。就夠到噶咯， 好刁轉啊！因為南美嘅足球風格， 冇錯啦。咁所以咧，你見佢哋射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兩個人咧都有一個可能都似嘅共通點，就係佢哋睇咗個龍門跳邊邊先。嗯、所以佢哋成日疾步咧，就等個龍門喐咗，跟住佢咪好簡單。你跳咗，我咪撲右咯，即係會係啦，即係你撲佢咗，我就射向右邊咁樣。 所以嗰個龍門捉緊射十二碼球員嘅心理，嗰、那個射嗰個又係捉緊個龍門嘅心理。 係啦，咁啊，阿麥巴比射十二碼就快很準啦，啪一聲咁啊射完嘅，咁啊同佢哋即係南美嘅風格有好大分別。咁你話守門員咧，我哋成日都會覺得話佢哋都要記住好多嘅佢哋啲球員嘅一個小動作啊，各樣嘢啦。但係佢哋有陣時咧。都會諗辦法咧去出貓嘅，即係我哋考試出貓。嗱、 嗯， 冇我覺得係唔會有明文規定話你唔可以喺呢一方面出貓嘅，因為你一個人點記，佢又唔係考 paper， 係 佢考你球技，因為佢唔係考你 paper 啊嘛。原來好多嘅守門員咧，佢哋啲叫做窿路係做咩咧？就喺佢哋個水壺嗰度咧， 哦， 佢哋會寫低曬每一個球員，佢哋咧睇完帶之後，例如麥巴比，左邊即係個 L 字 left。跟住，例如 左邊係七成嘅，右邊係三成嘅，射中間咧就係、是、完全唔射中間嘅。 因為一個水壺咧，佢、寫唔到咁多嘢，所以我估佢哋應該睇完帶之後就覺得啊，睇翻可能譬如麥巴比，佢都寫八成咧係射左，佢就直頭寫個 L 字喺嗰度。 讀書嘅時候通常寫喺嗰個台底噶嘛，咁佢哋可唔可以寫喺龍門柱嗰度啊？ 佢哋而家就佢哋寫喺邊？ 可能咁樣黑住喺嗰度啊？ 龍門柱會換啊嘛？ 係啦，即係攞鉛筆寫住，可以捽甩佢，有啲汗啊。落雨啊咁样，咁麻烦啦。如果真系落雨嘅话咧，咁啊冇晒咯，啲 record 就算点写都冇用喎。 所以佢哋咧就冇写喺个龙门框嗰度，佢哋写咗喺自己嘅水壶嗰度。咁我哋水壶咧见到啲守门员咧，原来佢哋有啲小动作噶，即系例如佢射完一球之后啦，可能呢一球都扑到，因为佢之前饮水嘛，饮水就定睛啦。跟住其实系睇咗，今次呢个系啊麦巴比， 系 写咗个 L 字，咁、我就摆低水壶啦，咁啊饮完之后，可能你真系啱。但佢射得勁，你照入。好啦，跟住咧，你到再到你去撲救嘅時候咧，佢又走去飲水嘅，即係飲水又望一望個水樽啊，跟住下一個原來係碧咸咁樣，寫咗個 R 字喺度啊，咁撲右邊。即係佢每一次都有呢一啲嘅方法咧，其實去到幫啲守門員去到記住每個球員佢到底應該撲邊邊嘅。咁佢就寫曬，基本就寫曬佢嗰個出場名單嗰啲人咧，就人名佢都擺曬喺度嘅。好啦，咁有部分守門員會咁樣啦，嗱部分咧。佢就唔係靠呢啲地方出術啦，佢就靠咧射術好精湛嘅前鋒。 嗯， 喂，點解仲靠前鋒咧？其實如果大家球場雖然好大啦，但係咧有陣時候如果守門員咧要睇翻中圈嘅隊友，或者有陣時唔係淨係射十二碼對賽嘅，係淨係一球十二碼咧，你見嗰啲前鋒嘅位咧，佢一係會企喺個 中圈位 禁中圈位或者禁區邊，禁區邊就係普通一球射十二碼啦。 嗯。 咁前鋒原來好多時咧，佢哋會幫手記住對家前鋒嗰個射波嘅習慣，或者對家前鋒嗰啲好多嘅小動作嘅。咁、可能見到呢一個動作嘅時候咧，例如我有見過其中一球就係阿麥巴比，被貼士，佢企咗一個，我唔記得係中圈定係禁區，佢仲用手指指。

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y 同埋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各单位注意，各单位注意，听我指挥。Move， go go go go go， 向前冲300米，左转上车，转右再转右，接近目标，准备，3、2。 由滋味大路跟住名厨寻找法国隐世美食，电视节目《法国味旅游》今晚10:30，港台电视31。 圣诞家迎最爱，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我五姨妈就是我的圣诞老人，因为每逢圣诞节，她除了会亲自炮制充满节日气氛的苹果批给我之外，还会送埋圣诞卡的，令到我每一年冬天的圣诞节都感觉得到特别温暖。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圣诞快乐。 翻嚟晨光第一线啊！今日咧朝头早讲下啲理财习惯啊，咁啊喺网上讨论区咧就好有趣一个讨论，咁啊同两位拍档去延伸阅读一下啦。嗱，个题目系咁样嘅，楼主就 post 啦，有啲乜嘢细个遗留落嚟嘅穷人习惯，成年之后咧都改唔到咁样。 穷人习惯 系啦，譬如系乜嘢咧？嗱，我举啲例子啊，譬如唔食早餐，唔食早午晚餐，最后因为你嗰晚夜晚黑咧就要食自助餐，所以留肚。一个就系即系一个穷人嘅思维。嗱，啲网民认为嘅穷人思维啫，嗱，冇 emphasize 嗰个穷定系富啦。 即系如果照计咧，我应该早午晚餐照食。 系啦，嗱，我扭转啦，唔用穷呢个字啊，我都唔系好想听到喺圣诞节，用悭钱思维啦，咁样舒服好多嘅，相信。好啦，呢啲悭钱思维系咪需要改变咧？包括洗头水入边加水等等啦，等等啊吓，呢啲叫做悭钱思维啦。咁啊，你哋觉得需唔需要改变咧？人大咗，当你嘅生活叫做相对富裕啲啦， 需要 系咪啊？需要 ，因为這個呢个咧，即系就算用个穷字又好，或者中产上流社会咩都好啦，其实呢一个同佢哋个财富系冇直接关系嘅，系同一个你嗰、那个叫做系咪物尽其用，甚至乎去到环保意识挂钩啫嘛。 系啱啊啱啊， 我用尽晒佢里边一滴嘅洗头水，冲埋水，仲要冲多次，咁呢个其实同系咪悭系两件事。咁因为我唔悭，我即系我悭可以悭钱，但呢样嘢系同环保有关噶嘛， 资源嚟噶嘛， 浪费资源啫嘛，唔使啊。 咁嗱，洗头水嗰关你哋过到啦。咁啊，如果搭的士嘅时候会成日望实个表跳一下，自己都有啲唔开心。這個、有冇呢一个？ 呢、這个唔系我想望噶。佢個標實在太明顯喺車前面，咩都 雞乸咁大隻字， 一定睇到佢跳噶。咁佢跳，我自然跳噶啦。 你哋會唔會留意啊？其實咧，我都好在乎佢跳幾多下嘅。其實，我係在乎嘅，即係我上去。 咁、 我記得係啦。依家雖然依家的士又申請加價啦，我早嗰排先同你哋講過，我話我喺大角咀搭的士去咩啊、去尖東開工。 都80多蚊啊嘛， 7.5元，咁我再加，咁我大角咀搭去尖沙咀，咁咪90多蚊，即系搞唔掂，系咪需要咁贵啊？ 同埋 其实加价咧，的士咧对业界未必有帮助噶，你的士个价钱去到咁贵咧。越少人搭的士咧、其實冇乜用 嘅。我唔敢講呢句， 係嘛？ 因為大家都會習慣啊、 哦， 即係你慣咗之後，最初一定會有影響噶嘛。但之後點啊？都係搭翻。 哦，嗱，呢個我唔知道啦。 咁但係如果你話慳嘅話咧，會唔會就係慳到當你睇住個標跳嘅時候，你又就嚟到嗰個最難去嘅地方啊過咗啦？你直頭知道，佢啱啱。 趁佢未跳之前，我停咗架车， 我 落咗车先。 未知去到咁极致话嗰个区，就是、通常咧最后嗰一嘢咧，我通常都会诶、不如喺呢度停啊。 你计唔计到先？你计到定还是的士司机突然间俾多一下大油？ 但系 sorry， 佢一跳咗，你会即刻同佢讲，我都系唔落住啦。 我有 兜多个圈先。 我有个心理嘅，即系如果佢最后嗰下咧系跳到即系差唔多，你计到整数咧。不如不要再行啦，你再行跳一跳呢，我可能要俾多啲㗎嘛。不如到咗整数嘅时候，哎呀呢度落得，呢度落得。 依家好似一跳个几定两个几㗎，好似都。 咁有时你走嘅时候可能諗住四舍五入呢，即係咁样。咁如果整数唔使俾我嗰个四舍五入。 呢个心态都系尴尬。有阵时呢我哋有倾向、叫做俾多少 tips 啦。但呢佢跳每一下呢又心如刀割喎、即係好矛盾嘅人。不过我系倾向小白嗰一种嘅。即係譬如有阵时话去争少少路呢我都会倾向话师傅你都要摆低我啦如果摆到、我宁愿行几步囉。咁嗰几步可能随时争十蚊嘅。 可 能 系。 不过而家你好多嘅的士都系用可能电子消费咁你就唔使驚跳嗰一下，即係我嗰個心態啊，即係整數啊，或者零頭嗰啲，咁而家用電子消費你就唔使煩啦，即係 係 咁多就咁多啦。不過咧，即係都有分的士大佬都其實都有兩種啊，我唔當電子消費啦、有啲咧佢真係自動四捨五入嘅， 係 佢自己收大份。 系， 但系有啲咧，我系撞过好多次咧，系调转嘅。佢个尾数可能剩翻几毫子咧，佢就唔收。 系、 即系佢都系四舍五入，但系俾翻你。即系两个我都有遇过嘅，真系。 咁总之就的士研究价格啦，呢、這个大家睇住荷包啦。喂，讲多一两个呢啲思维嘅嘢俾大家听啦。嗱，头先话洗头水用完加水呢、這个咧，其实我自己都会做嘅， 我都会做， 我都会 系啦咁样。跟住咧有啲得意啲嘅，咁我觉得就唔关呢啲悭钱思维事，系你本身嘅习惯。食雪糕咧会。舐埋嗰个盖底啊，即系譬如揭出嚟嗰啲连咩杯嗰啲雪糕咧、你会舐埋嗰粒纸嗰个位啊， 一嚟就食咗嗰度先噶啦， 哦系喎，一嚟就嗒咗嗰个位先啊嘛，如果唔系你嗒得耐嘅时候，你嗰个都个杯都食完啦，系咯，溶咗就冇得搞噶咯， 系啦，揭开就刮嗰度噶啦， 系啊，呢个我觉得咧，未必 系习惯嚟嘅， 系习惯同埋系唔浪费嘅习惯，我反而觉得呢个美德添， 系，咁啊，仲有一个就系咧。中意去一啲咧唔使加錢飲凍飲嘅餐廳，有啲餐廳咧飲凍飲唔使加錢嘅，咁、會唔會特別去揀去呢啲咧？ 有冇個名單啊？我都想幫襯下。 其實有嘅，好簡單啫，好簡單啫。譬如你平時汽水冰底，咁茶餐廳實收幾蚊啦、啊，咁你去快餐店食。咁佢凍飲咪唔加咯，佢連埋喺個餐嗰度噶嘛。 因為汽水本身係貴啲噶嘛。 唔 係 你本身叫一個漢堡包餐，咁、你叫可樂，咁佢係包埋冰噶嘛。 哦、 即係意思係咁啫，咁、樣咯。咁特別係夏天嘅時候，大家會諗呢一樣嘢啊。好啦，咁根據咧呢個日本媒體咧列出九個啊。贫穷体质嘅习惯，哇，好夸呢啲字真系，贫穷嘅体质啊，即系已经唔系话穷习惯，头先都未到极致， 即系话呢条筋本身就系悭底， 行出嚟睇你个格都系穷噶啦。 其实咧呢啲咧系啲坏习惯嚟嘅，或者系啲劣根性。我睇完呢九个位咧，如果你改得到咧，可能咧你嘅人生会正向一啲。意思系咁啊，第一咧就系你要改变啊。屋企咧太多雜物啦，太多雜物係咩咧？其實嗰啲雜物咧可以有 resale value 噶，譬如你擺喺串流嗰啲旋轉平台嗰度，不如你賣咗佢啦。有好多人屋企咧都有兩部飲水機啦，兩個風筒啦，三個燙斗啦。其實你係第一壓住嘅地方啦，第二嗰啲嘢我當你賣到。五十蚊咧，五蚊咧，咁你摆屋企三个烫豆做咩？你屋企好多三叶豆 啊，都系嘅。其实咧，就算冇人卖嘅，而家好多咧都系话，你只要即系净系你准备大只佬啊嘛，你嚟搬就得噶啦。咁我唔收钱，但系就会悭翻啲地方咯。 系啊， 即系地方都系金钱。 香港最贵嘅就系地方。有阵时咧，我判断嗰件事物到底佢需唔需要去 resell 又好，或者放弃佢都好咧。你睇翻个尺价同嗰件嘢，你摆喺度嘅时候，你通常都做到决定 嘅。但系呢度我都要举手啊，我系呢种人， 系咪 啊？即系我唔系大只佬啊，即系我系嗰种唔舍得卖嘢。 有两个烫斗。三個風筒， 某種程度上咧，我都唔知道究竟我係亂物狂啊，還是係唔捨得抌啊？ 哎， 即係因為去到咧嗰件物件，嗱佢又未壞，我係覺得仲用得啊，仲用得我又唔想抌，但係你又唔知幾時會再用喎、啊。 係， 所以呢個係好拗頭，成日話我屋企有張按摩椅。 係。 我十幾年啦，但我都係坐咗幾次，仲要係啱啱買翻嚟嘅坐咗幾次， 嗯、 一路而家我哋擺衫咯，即係晾啲衫喺上面啦。咁我成日話啊，其實有大隻佬揾人搬走佢啦咁樣，但係我又覺得啊，唔知幾時我可能會再用，因為佢 幾時需要按摩？唔係你應該諗，究竟我幾時再需要按摩咧？呢幾年都冇乜需要，但係會唔會突然間需要翻咧？咁樣 咁你又覺得好似你抌咗佢又好似好浪費， 係係。 咁但係如果你攞去 trade 即係換翻，咁你即係又要換翻另一張翻嚟啦， 係啊。 咁又點咧？咁即係又係擺到， 本身再好啲嘅咯。 咁不如擺到先啦，咁樣即係如是者，咁咪過咗十幾年嘅咯。 系、 嗯、啊，咁但系我究竟我系因为 但 系 仲喐唔喐到噶？你呢、這个 我唔知啦，因为我摆咗啲衫喺上边，而家我都 衫要按摩， 掂唔到， 唔系佢个人要按摩， 好哲学啊！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见按摩椅不是按摩椅。 所以我都有阵时我都分唔出，其实应该系嘅，即系应该系如果你用唔着。你未買咗佢又好，俾咗人又好，咩都好，應該係咁樣。 係嗱，呢、這個貧窮體質咧，今日一定講唔曬啊！因為鐘哥咧牽涉落嚟咧，就係想講嗰個收藏家主義嘅利與弊啊。 嗯， 話收藏家主義嘅利與弊咧，又係有另一篇文章有講噶，又係有啲歐洲媒體咧寫過一篇嘅。究竟啲人做一啲收藏家係好事定唔好事咧？ 就睇收咩嘅啫。 都唔係噶，有陣時候譬如一張按摩椅咧，即係我講一樣嘢，第一代咧。嘅 iPhone 咧係好值錢嘅， 係啊，係啊，仲要唔開盒嗰啲， 唔係、啊，反而係用緊點解咧？另一個就係、是、譬如我哋拍戲啊， 嗯， 如果我哋想拍翻二千年，唔好話拍翻今舊年嘅嘢， 係啊， 我如果我哋想拍，即係唔好話拍翻七十年代嘅， 係啊， 我哋想拍翻二千年時候嘅嘢咧，我哋已經揾唔到當其時嘅物品啦。 系啊，所以呢啲嘢嗱，收藏家主义的利与弊咧，我哋开下一个 chapter 去讲呢、這个贫穷体质咧，我哋听日再同大家讲多少少。 ような柔な私を捧げたい。 嚟自宇多田光一只作品嘅初恋《Hatsukoi》。 嗯，《Hatsukoi》系嘛， 《Hatsukoi》。 哇，好好听啊！ 睇咗未啊？ 系 啊，睇咗未？ 睇咗未？ 睇咗啦。系啦，仲有五分零钟时间同大家讲下十二月上架嘅串流平台名单啦。 十二月啊嘛 ，N 字头同埋 D 字头都有啲嘅咁样。咁其实我都有不断睇翻上个礼拜享乐时代小白讲咧，阿雷神啊。拍嗰個 docu 咧， 係咪幾好睇啊？嗰個 係好睇嘅。我其實原先睇咗第一集， 有冇諗住跟佢做少少嘢 啊？冇 可能，即係衝動水涼呢啲咧。 佢嗰啲極限運動之王者嚟。 你知佢真係應承咗自己咧，即係我唔知佢最後有冇做啦。但係佢每一次咧，佢話衝完涼之後咧，佢都會俾自己咧用凍水再過一過個身體。 嗯。 咁我覺得呢一樣嘢咧，即係因為佢用呢個動作去到即係令到自己嘅身體更加健康咧。是好都好厲害， 呢個是北歐人的做法嚟 啊！呢個你係嗰啲咩香港嗰啲三温暖都係咁樣沖噶啦，浸完熱水，跟住就浸一浸 冷 凍水， 啲人浸温泉都係咁啊， 係咯，再浸一浸熱水，咪又係咁。 係啦，但係佢唔係雷神啊嘛，雷神做啊唔同啲嘅 一樣嘢嚟㗎啦。 雷神係雷神，正神。 但係我喺嗰啲地方，即係我係冇去過，但係去拍戲啊嘛。去嗰度嗰啲唔係雷神， 係 龍王啊、英王啊、虎王嗰啲，即係好多公仔。 係啊，真係嚇。好咁啊，講下呢個串流平台有咩睇？我已經用盡咗自己嘅精神去煲呢個《金濟之國》啦。講真，即係唔劇透，不過睇完個結局有少少失望嘅。但係當然啦，你另一個大隻佬。就是阿山下智久啦，即系头嗰几集都完全唔着衫咁去做嘅咁样。 我睇一集半到。 我希望大家睇嘅时候咧，即系如果男士又好或者女士又好咧，其实我系几提议大家自己睇，唔好一齐睇，因为佢太即系阿山下智久嘅 body 咧，太吸引啦， 系， 同埋佢都用好多镜头咧去避开咗啲重要部位。 佢啲镜头都走得好好， 系啊， 因为佢真系全裸啊嘛，佢避开晒所有重要部位咧，咁所以如果一齐睇嘅时候咧。即係女士又唔想俾男士見到佢好想睇，男士又覺得自己被比下去， 是 即係有啲尷尬，不如分開睇最好。 自己食緊薯片， 我 個車胎又蒙住山下智久， 不過真係好 fit 喎。即係一啲脂肪冇咁滯噶嘛，即係粗到。 係啊，咁啊，大家中意睇，因為有第一集都好有 noise 啦，呢個《金濟之國》咁樣。咁關於嗰、那個即係有少少愛麗絲夢遊仙境兩樣嘢啦，融入埋一齊啦。咁結果係點咧？不宜自己睇就知啦。跟住如果女士可以睇咩咧？咁你話喂，《金濟之國》嗰啲即係都男性向啲、相對咁樣，因為你見到成程啊，土屋太鳳都係小背心噶嘛。佢冇衫著嘅，冇話著翻件長袖衫。咁样啦，咁啊睇呢个 Emily in Paris 嘅第三季、 哎呀，我仲停留喺第一季添， 系咩？第一 我第二季都睇咗， 哦 ，Season Three 未睇， 系咪啊？因为有啲传闻话第三季就差唔多完结噶咯，冇、第四季。 你自己睇咗未啊？ 我睇咗一两集咯，其实我麻麻地，当然佢啲靓人靓衫系正嘅， 系啊，佢有话续约咯。 系啊，同埋有啲报道话，如果你真系好跟阿 Emily 咁去打扮咧，多多钱都唔够使啊！佢咁嘅打扮模式或者咁嘅买嘢模式咧，基本上咧，你喺巴黎咧生活唔到半年就已经破产啦。 之前我讲过一次喺九点半，咁佢就话有个网站就真系根据翻佢呢个 Emily 嘅角色里边嘅设定，即系譬如佢做紧嗰份工。大約有幾多錢？佢住嘅地方需要俾幾多租？換嘅衫係點樣咧？佢話：如果你用佢嘅工作加上佢嘅生活過一年咧，基本上你已經負債五十幾萬啦。 係啊， 咁佢點還啊？ 係啊，即係呢啲嘢都係睇下就算啦。 就算啦。 咁啊，當然仲有唔同嘅，譬如南韓都有啲劇集啦，喺 D 字頭嗰個轉流平台啦，叫做咩《連同》啊。 呢套我又未睇。 係，仲有一套《賭命為王》啊，就係咧講一個咧。赌场大亨嘅故事，咁咧由四个咧即系大叔的爱嘅年纪去做嘅，咁呢啲我都会睇下。不过头嗰两集如果挖唔到我咧 ，sorry 我就唔会俾机会佢啊。今时今日串流平台就系咁，你第一二集咧要超好睇，如果唔系你搞唔掂啊。 不过好得意嘅，即系仍然有啲人咧，包括我在内吓。就算開咗個頭，你睇咗一集或者兩集，你覺得唔中意，你點都會睇埋佢噶。 係， 即係有啲咧就唔係，有啲又 O 咁樣。喂，我睇完兩集唔得，

首新歌咧好啱咧呢一啲冻冻地嘅天气，亦都得到好多我哋咧啊，无论系香港电台咧，或者系各个唔同地方嘅 DJ 所喜爱啊。佢曾經係一位 stand up comedian 咧，亦都係一位 KOL 啊。不過今時今日咧，就集中火力喺佢嘅音樂事業嗰一度發展啊。本週上升到係 Hong Kong Top Ten 嘅亞軍寶座 ，Georgie Die for You。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六點至八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830， 问天。 作为中国首部全景展现新时代航天事业嘅电视剧，喺电视史上首次以载人航天、北斗导航、嫦娥工程、空间站研制以及未来火星深空探测等等重大工程嘅发展历程作为背景，描绘咗近30年两代航天人嘅奋斗。 国剧830，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晴天大饭堂， 我好中意睇啲超人片啊，即系特摄片啊，嗰啲打打怪兽啊，飞嚟飞去嗰啲咁样戏噶。 喂，嚟紧咧有呢个国王啊，国王战队、啊，好似话文说系有几个。即系有啲系昆虫王国，跟住咩王国？佢话呢个战队系列25周年呈现定35周年，好夸张， 五十几年啦， 系咯， 哇咁耐啊！ 我睇到个玩具喎， 40几年啦，五十几年 。我记得睇过一个咁嘅报道，仲想 cap 图同你倾下偈添。 好似叫王样战队，即系都系 系啊，国王 昆虫 系昆虫， 一只就系甲虫， 系啦， 一只系螳螂， 系啦， 一只系蜻蜓， 系啦，好狂 噶，咁有 记得好清楚喎。 咁我大 佢系战队狂迷嚟噶， 我就今日唱讲下战队。 系啊， 咁战队系列咧，等于嗰啲蒙面超人咁样，都系成年咁样拍噶嘛。 系啊， 咁佢如果你成年咁拍，佢又唔会话拍晒一年先至出街噶。咁佢、就会跟住即系一路拍就一路播咁。 系啊， 咁跟住就会有好多应节嘅特辑。 系啊系啊， 即系譬如去到圣诞咁有啲。懶係個古仔咧，就同聖誕有關。咁如果係除夕，就會同除夕有關。咁每一年都大約有呢啲咁樣嘅套路，即係個劇本，因為跟住佢咁啱出街嘅時候，聖誕前後咪講個聖誕節咯。咁因為佢係成年咁樣不斷做一年咁樣噶嘛。咁啱啱睇咗一集咧，就係最新呢一期嗰個戰隊啊。跟住佢係講緊聖誕節，聖誕節咁個內容就唔好理啦。咁都係佢哋想做下聖誕老人嗰啲咁樣。咁佢、其中一個環節，其中一個內容幾有趣。我睇完之後就話個聖誕老人，當然係個普通人嚟㗎啦。咁佢咧就原本真係佢我要做一個聖誕老人，跟住真係會買啲禮物，然之後咧就送俾啲小朋友。咁點知咧有啲小朋友開始唔中意喎。咁即係話我諗住呢個小朋友一定好中意玩嗰啲劍玉啊嘛，即日本嗰啲啪啪球嗰啲咁樣啦。跟住，嗰個細路仔收咗之後，我都唔中意嘅，即刻抌落垃圾桶，咁好傷佢心啦。咁呢個第一樣咧，我就諗起，其實大家細路仔嘅時候收聖誕禮物，有冇收過一啲係你唔中意或者你唔想要，但係可能其他人咧就覺得你啱用嘅嘢俾你啦。呢個第一啦。咁跟住個劇情發展咧，就係嗰個聖誕老人好失望啦。 咁失望到點樣？跟住咧，佢心裏邊咧就有妖怪，就出嚟蠶食咗佢啦。科幻片 黑化咗啊！黑化咗個聖誕老人， 聖誕老人， 黑 化咗個聖誕老人咯。 邪惡聖誕老人做乜嘢咧？ 黑色跟住， 咁又唔係喎，變咗怪獸啊！直頭係咁啊！邪惡聖誕老人做乜嘢咧？佢仍然都去派聖誕禮物， 嗯、 但係佢就話：，既然你哋啲細路啊，咁憎我派嘅禮物，我就專係俾一啲。旧嘅嘢嚟， 哦， 即系譬如你想要，譬如你想要一啲家居用品，好，我俾你，但系全部系烂嘅，用过嘅， 系 就送俾你当系圣诞礼物，但系佢出边个盒咧仍然包装得很好好嘅， 系， 我觉得几有趣，嗯、即系呢个即系当然系一个细路仔戏啊，咁、嗯、但系你睇嘅时候，你觉得又系嘅， 系， 啲人好似第一个啲咧，啲小朋友咁样，我想要某一啲嘢，但系当我收到嘅唔系嗰啲咧。你可能会即刻面窿嘅喎，细路仔，跟住甚至乎抌咗佢唔要，新速速嘅喎。 你宁愿佢面窿定系好伪善咁样话？其实我都好中意噶，多谢你啊咁样。 嗱呢个 但明明口不对心， 系啊， 系啦，你又觉得啲僆仔好伪善，但系佢面窿反而有嗰、那个。天真嘅率性啊，你明唔明啊？ 所以咧，今日就想同大家讲下咧，即系究竟大家由细到大或者小朋友都要送礼物俾啲僆仔咁样啊？究竟咧，你系会问清楚先送啊？送佢想要嘅嘢啊，还是系送一啲你觉得佢需要嘅嘢，但系佢未必中意啊？同埋我哋自己收过嘅，有冇收过啲咁样嘅嘢？我哋当下嘅反应同埋嗰件嘢，而家你点样处置？ 原来咧，喺我细个嘅时候都有过呢啲阴影。咩阴影？头先听人钟哥讲嗰、那个邪恶圣诞老人之后咧，即系一打开嗰件嘢，旧嘅，系啦，即系唔系复古嗰只旧，系纯粹因为霉嗰只旧。咁啊，两样嘢啦。我真系收过呢一份嘅圣诞礼物。咁嗰阵时交换礼物啦，系我细个即系僆仔，我都仲唔知五年班定六年班嘅时候，真系交换礼物嘅时候，就俾我抽到一件咁样嘅，系另外一位同学咧，佢已经系玩到唔玩嘅一件旧嘅玩具。系、啊，咁抽到嘅时候，你梗系沮丧啦。 点解你睇到系一个旧嘅玩具， 连包装都冇啊？霉咗，甩咗漆。 咁呢个同学要咁对你，你即系未必系对你嘅， 系啦，未必对我，你讲得啱。 个班房 系啦，因为佢攞出嚟抽啊嘛， 系因为系佢攞出嚟抽啊嘛， 交换咯。 咁佢嗰阵时即系抽到嘅时候咧，所以个班长都好好，因为佢觉得咁样系好影响一个小朋友， 即系影响你嘅发展。 喂，原来真系有影响。你谂下，我到今日我都仲记得，原来抽圣诞礼物嘅时候，抽到一份咧系非常之与别不同，同埋令人沮丧。如果你而家问我嘅，我梗系觉得，唉，其实都冇所谓啦，都系抽啫。但系细个嘅时候唔会咁谂噶嘛， 唔会噶，因为你只系抽一次，同埋嗰阵时即系两样最开心嘅嘢，第一就系圣诞节，第二就系去旅行噶啦嘛。即系作为一个小学生，你得两样嘢，读书系兴奋嘅。 交换礼物咧，你系好期待到底啊边一个同学佢又会准备啲乜嘢，我又抽到啲乜嘢，即 系 有一个雀跃嘅心。其实抽到之后咧。大部分咧，我覺得都未必係滿意，有機會都係私底下暗暗地換翻佢嘅。咁但係你嘅抽嗰下咧，你好著嘅。咁啊，點知出咗呢一個嘅結局之後，就咁梗係沮喪。 但佢嗰啲唔係惡搞喎，即係你話我專登惡搞，我俾啲舊嘅嘢你，佢唔係惡搞啊，真係俾啲舊嘅嘢出嚟抽啊嘛。 係啊，佢真係邪惡版嘢咁。 點解要咁咧？你有冇問翻個 同學？有啊，老師幫我問添，唔係我問啊，老師都話翻佢即係。好嗰陣時都搞到幾嚴重，真係打翻電話問佢家長，其實你知唔知小朋友咁樣，跟住後屘亦都即係喺簡簡單單咁就準備翻一份即係正正經經嘅禮物咁樣。 會唔會係嗰啲又係心酸嘅故事，就係屋企環境唔好啊嗰啲咁嘅嘢啊？ 唔 係 咯，原來背後感人肺腑嘅你， 即係原來人哋其實即係屋企有困難呢個聖誕節咁，但係礙於面子又要攞出嚟交換嗰啲會唔會啊？ 經過可能經過老師了解之後，原來唔係， 係 冇呢個咁感人嘅故事，亦都唔係話嗰個小朋友因為屋企經濟差，甚至乎佢都想大家開心，佢攞咗佢自己一份最中意嘅機械人出嚟抽。 佢本来好中意嘅， 系 咪嗰啲又唔系又唔 系？佢都谂住放弃嘅甩头甩骨嘅玩具嚟嘅嗰个。好啦，咁啊嗱，喂，嗱头先钟哥又问我讲翻啦。如果小朋友如果准备礼物俾佢嘅时候咧，嗱我作为家长咧，我平时已经系会留意佢有啲咩嘅偏好喜好，即系我唔会话圣诞节嘅时候问佢喂你收呢份礼物好唔好啊？我从来都冇问嘅。咁反而系佢平时留意佢就中意啲乜嘢啊？然后就估咯，估佢呢一份礼物佢应该。会系中意啦，例如咁讲， 系 游戏机佢实中意嘅，但我一定唔会买嘅，因为我唔想俾佢觉得咧，佢中意嘅一定会喺个礼物嗰度发生， 系 即系佢好中意嘅嘢，反而想佢经过努力咧，先至俾佢嘅。 咁如果你話喺聖誕節嘅時候咧，我就會俾佢一啲，咦佢係會中意，但係又好簡單嘅禮物，我就覺得呢個位咧就最好啦。例如我大仔今年嗰份聖誕禮物咧，呢份禮物其實就唔係我送嘅，我自己送咗個足球俾佢啦。咁另外我自己扮聖誕老人再送禮物，即係半夜三更行去個帳篷，因為佢為咗等聖誕老人咧。佢就搭咗个棚出嚟， 仍然相信系嘛？ 就喺就瞓住喺个睡袋入边，跟住就等啊圣诞老人。 呢几日天寒 天寒地冻，你谂下佢几相信有圣诞老人？ 你唔明啦，你有冇睇冯俊浩导演嘅《上流寄生族》啊？ 有 啲靓仔好中意瞓帐幕噶，有咁大间屋，几层楼 都系要瞓帐， 我都要出去街嗰度瞓。嗰个反差我永远都唔，我就觉得靓仔就系咁样噶啦。 所以 系 啊，我就要陪 身在福中不自福， 我就陪佢瞓个帐篷。然后半夜三更天寒地冻，凌晨三点钟嘅时候咧，就周围鼠又冻啊，跟住就拎翻嗰份已经准备咗嘅礼物，又要写一大轮扮圣诞老人写字啊，跟住就摆喺个圣诞物侧边。咁佢即系起身嘅，当然睇到佢好开心啦。嗰份礼物佢系一本嘅漫俾小童睇嘅。偵探漫畫書，係啦，咁其實老實講，又唔係話好貴嘅禮物，但我估佢收到之後咧，佢會覺得開心，因為入面有故事，佢可以揭，同埋係有一個時間，即係大家一齊做 好玩嘅。你知唔知咧？阿小白送嗰啲禮物咧，就係依家咧僆仔界別最興噶啦。咧一路玩睇個故事啦，睇到第三頁，跟住俾你選擇，就去到第七頁。第七頁咧，如果你揀錯咗咧，又去翻第五頁咁樣嗰啲。 你呢個都 OK 啊！我嗰個真係一個古仔嚟嘅啫，真係故事嚟嘅啫。 即係依家好流行嗰個咩大偵探福爾摩斯。 但係去到最後 唔係呢個， 去到最後你。使唔使又要夜晚自己讀俾佢聽嗰啲咁樣？ 唔使呢個佢識得啲字噶啦，二年班係啊 ，bedtime story 都係好好嘅親子環節嚟嘅。 首先，阿小小白唔聽呢個節目噶嘛，唔聽晨光噶嘛， 係喎。 系哦，佢而家知道咗，识破你嘅， 唔知佢有冇听我 识破你嘅机关啊！真系啊，系啊， 冇圣诞老人嘅， 希望佢吓佢而家冇听 吓吓你 嘅。唔系，但系你谂住几时先同佢讲咧？ 我有同佢讲嘅，我话当你开始觉得啊，圣诞老人送俾你嘅礼物你唔中意，又或者你因为佢身边个个同学都话佢冇圣诞老人噶，每一个同学仔都同佢咁讲，然后佢继续坚持住自己，唔系真系有圣诞老人噶。 唔系我话其他啲同学仔咁懂性， 好快懂性。咁我都有同学仔仔讲我，但当你觉得圣诞老， 佢哋好快接受现实啫。 所以我就话，当你觉得圣诞老人已经啊原来系假嘅，又或者圣诞老人送俾你嘅礼物，你发觉搞错，唔中意嘅，你第二年开始咧，圣诞老人就喺你个心入边消失噶，所以佢就可能因为呢一句说话令到佢保持咗，哦，我仲系相信圣诞老人，亦都相信圣诞老人送俾我嘅礼物，我 系 会喜欢。 唔系，我成日都讲啊，我唔信圣诞老人之后，我就相信有财神噶嘛。 系啊，我都想相信有财神啊。 我宁愿相信有财爷好啲，睇下点排唔排台 啊。呢个好紧要呢个。 咁啊，我自己譬如收到啲圣诞礼物，咁当然你话由细到大都收过一啲啦。咁亦都唔系样样自己都用得着或者中意。但系我通常咧九成九咧都會 keep 起佢嘅， 係， 即係如果自己用唔著嗰啲，我直頭原封不動擺到添。 哦， 所以正話就翻正話講嗰個咯，即係究竟嗰條筋係咪真係啲叫咩窮人筋啊嘛？我真係唔捨得抌啊，因為新速速雖然我用唔到，咁但係我又唔想係嘥。 但譬如風筒真係有兩個，咁你唔通兩個都 keep 咩？ 咪擺到咯，因為一份心意啊嘛， 好輕微，但咪擺到咯。 因為最多 你諗下佢屋企幾大， 係咪咯？ 可想而 唔係，所以我可以活動嘅空間越嚟越細。即係翻屋企，你好清楚咧，就係我只可以入門口，跟住你睇到條路咧，就係入房啦。連個廳都好似冇乜位咁樣， 就嚟一比一嘅跟抌都擺到㗎啦佢。 收得最多咧就係嗰啲嗰啲咩沐浴產品，咪有一排好興咧， 係 喎，50-100元嗰啲咁沐浴產品咧，我收咗好多。我沖涼沖得幾多啫？ 三分鐘嘅你都成 係啦，你每日咁樣沖涼唔會噶嘛，爛噶嘛，啲肉都爛啦。咁但係你又擺喺度， 同一泡泡珠都用唔到。 係啦，咁佢又香啊，咁佢又擺得耐喎，咁你又覺得唔好抌啦，咁你又話唔好出年再送俾人啦，咁你咪一路咁擺一年擺兩年，可能收到幾份，而家咪堆咗喺度咯，即係就係咁樣啦。 係， 咁點咧？咁咪擺到咯，我都唔知點啦。 咁擺係擺係咗一年，擺係擺係 有一年㗎啦， 唔緊要嘅。下年聖誕節又講翻呢個題目咯，咁等你可以回憶下啦嚇。继续同大家听下圣诞歌啦，圣诞快乐啊！咁多位神光嘅听众朋友。

世界が終わるまでは離れることもない、そう願っていた、行く線の夜と戻らない時だけがなぜか輝いては、 华嘻呢个字咧，我真系由细到大都会听到，因为我经常都系一个华嘻嘅人。所谓华嘻啊，真系开心，遇到好多嘅事情，你能够充满住正能量嘅话，你就系可以经常华嘻，经常快乐啦。不过咧，有啲人就选择一啲负能量，例如用 how 呢一个字，唔系英文嘅 h o w， 而系福建话 how 意思，即系解作咧系喊。遇到任何事情，如果你又选择咗负能量，选择咗喊，滴一滴眼泪，以为解决到嘅话，咁就大错特错啦。所以奉劝大家都系用华嘻嘅心态去到掩盖住哮啦。好啦，另外仲有激闪嘅，我阿爸阿妈成日都系激闪啦。点解啊？因为个仔唔听话咯，阴公个仔又成日都喊，教嚟教去都唔识得华嘻，唔识开心，结果佢哋咪激心激闪咯。啊，好彩都系讲下啫，大个咗都仲算系听教听话。希望父母而家日日都系开开心心，华嘻华嘻啦。 这首情歌陪着你走，当白云变苍狗，回望故事多不多，是说生活够不够，曾追求的梦还梦不梦到命运的路口，带你缓缓走向我，让我深深的爱过，才终于学会即使笨拙也要执着。如果你记得我，你和我曾走过，走过拥有你的此生，别无所求。这首情歌陪着你走，如天地与富有，如此渺小的你我，整天都想的边走，只想每一个给你温柔，又是什么千次的错过，换来一刻的回眸，终于让此生曾经有你患难与共。如果你记得我，你和我曾走过，走过拥有你的此生， 为你写下这首情歌啊，当然有距离啦，是五月天啊送来这个温暖呢，帮大家度过啊，今日都冻冻地啊，15度的气温啊，相对湿度呢 70% 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的，转过头回来继续晨光第一线啦。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黄海怡和刘国华。 先看文汇报报道，

星岛日报社论话，本港同内地停咗近三年嘅免检疫通关，中央已经系批准喺下个月中恢复。社论话有好多具体问题，例如边检人手、交通配套、过境之后检疫要求等等，都需要详细规划。但系最重要嘅就系唔能够为两地疫情同医疗加重负担，应该小步走，不停步，必要时可以暂缓步伐，恪守生命至上、人民至上嘅大原则。星岛嘅社论。 文汇报社评话，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就海外律师能唔能够参与危害国安案件的处理工作，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社评话，海外律师参与黎智英涉嫌危害国安案，存在不少法律风险，司法层面对香港国安法的完整、全面、准确地实施仍然有欠清晰，要堵塞漏洞，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是最好的办法。文汇报社评。 呢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系阿诗。我初头食大麻，以为冇乜嘢，点知后来发觉自己会无端端傻笑，出现幻觉，仲想埋瘾。有一次同朋友一齐食大麻，佢突然面青口唇白，全身喺度震。我估唔到大麻会咁伤身。之后我确信大麻有害，已经戒咗。 有毒品问题，打1861866，或用 WhatsApp、微信发短信到98186186。记住，大麻系毒品。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神光第一线， 白元浩主理， 亲子百分百。 神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我是前香港武术队队长郑家豪，而家是一个爸爸，喺度一直同小朋友一同共同成长中。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喺亲子百分百入边咧，咁啊电话旁边咧亦都邀请咗阿郑家豪喺度嘅。早晨，郑家豪。 早晨啊，小伯。 家豪本身咧亦都咧就系、之前嘅时候南拳南棍嘅世界冠军嚟嘅，咁啊而家咧亦都系去到重伤啦，咁所以有好多咧亲子上面嘅嘢咧就好想请教一下家豪，到底几方面嗰个哲学可唔可以用喺？教育子女上面呢，是吗家豪？ 其实我觉得有好多的，我想好像运动咁啦，只是运动精神啦，或者我们武术的武德，其实好多都直接适合在儿童身上使用的。 咦，咁真的要讲返少少喎。首先南拳南棍他们有啲咩口诀啊，各种嘢原来又可以融合在亲子上面，令到家豪呢同自己两位小朋友呢，一个仔一个女，咁令到同他们相处方面是可以好啲 嘅 呢？ 我想有㗎，好像我们学武术啦，其实成日讲嘅就是未曾习武先习得。咁、其实个学识个拳头点样，个拳头其实唔系攞嚟打人啊，唔系用攻防嘅，而系当自己要坚持嘅时候，好好握实自己个拳头俾翻自己嘅。咁好多人可能唔知道拳头可以咁用。咁另外一样嘢，武术最大嘅哲学，我觉得两个字，尊重啦。其实无论小朋友，你要尊重佢，佢亦都尊重你，互相尊重讲嘅嘢，但系学习其实好难，尤其是当你即系完全同个小朋友你压倒性，无论你力量啊各方面都强过佢嘅时候，咁你点样喺尊重里面又等佢寻找自己嗰、那个？potential 嗰个潜能咧，我觉得运动咁嘅体育教育咧，系可以好帮到家长手。 系，咁但系你同小朋友讲咧，佢哋未必明嘅、哦，咁佢哋净系啊爸爸讲咩咧，净系知道爸爸个拳头好大好硬，因为我同阿家豪咧对个拳头啊，哇唔喐噶个拳头，好嘅石头咁样嘅呢个拳头。 但系小朋友咧，其实都系一啲体感啦。头先我讲嗰个哲学少少，但系我自己做爸爸嘅时候，我咧有啲事喺好好细个嘅时候咧，因为我哋教功夫啦，有啲叫喂手，我可能就会提早。喐佢啲手指，例如佢可能未识得主动揸啲嘢嘅，我就会小朋友俾只手指佢，可能喺个拳头度握紧先，跟住搵啲手指慢慢帮佢逐只手指尖啊，因为好多感应细胞啊嘛，帮佢捻下捻下捻下捻下，或者帮佢剔下少少对抗力，慢慢咧其实佢每只手指咧，我觉得系会提早去令到佢哋识得去控制啊。 啲手腳，你就見到嘢咧，佢就好識得捉實噶啦。 係 啦，咁我覺得呢、這個幾得意喎呢樣嘢，從而可以教佢點樣去做一啲簡單動作，譬如少少向前伸、向後伸，或者少少踏步。呢啲點點滴滴，我喺兩個小朋友身上都覺得係有啲幫助嘅。 咁學咗之後咧，譬如揸拳頭咁簡單，就慢慢可以講埋一啲，譬如拳頭應該點樣運用啊，就將呢啲道理就講埋出去啦。 系啊，同埋其实喺同佢教嘅时候咧，同埋我觉得有一样嘢我哋要好留意就系，千祈唔好俾小朋友有种叫做匮乏感，因为其实好似我哋运动员都系好多样嘢你一定唔识噶嘛，你识嘅话你就系神早已经做咗冠军啦。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喺嗰、那个你点样街住佢教好紧要，唔好觉得佢乜都唔识，唔好觉得佢乜都唔掂，反而觉得你拥有嘅嘢呢个系一个好紧要嘅正向思维嚟嘅，你拥有嘅嘢啦，你不停向外系向阔嘅、而唔系越搵自己越唔识嘅。要同佢讲唔识好正常噶，爸爸都系咁样嘅。不过原来讲方法，我好记得有一次同我小朋友讲嘅，佢嗰时接近差唔多三岁到啦，爸爸有啲事好辛苦啊，好攰啊，好唔开心啊，跟住佢同我。我谂住嚟讲，爸爸唔好唔开心啦，谂住咁咪女仔揽一下，咁可能就冧晒嘛，做爸爸。 系啊， 居然静一静咗几秒，我以为答唔到，但系居然开口就话：爸爸，我哋谂方法，加油！即系佢可能未必好能够明白方法嗰样嘢，但系佢喺佢好似 puzzle 咁啊，俾咗一啲 puzzle 佢系零碎嘅。但系当有应用场景嘅时候，佢识得组合啦。我成日会好强调同佢讲个方法，点解做唔到呢个动作，或者点解生活可能就算讲不够匙羹或者乜嘢，唔紧要，因为有个方法。呢、這个字我就真系出现过好多次啦。慢慢等佢发觉一个问题，方法啦。跟住只要运动，我就觉得要同佢调整佢嘅情绪啦。我会好细个教佢吸啖气。同埋就要保持开心啊！你唔使同佢讲吸气啊，点解初头吸完气，哇，好开心啊！我哋有啖好新鲜空气啊！即系其实佢嗰下咧，你开心佢就会开心，所以你个情绪好紧要。等佢知道呢样嘢原来系 means 开心嘅，慢慢咧你就教佢点用啊！因为咧当佢一情绪唔好嘅时候，每个小朋友都会经历啦。一吸啖气，吸长啲，由三秒到五秒，佢个人咧嗰下谂唔到嘢就会。cool down 咗啦，跟住你就慢慢同佢讲，就会好啲啦。咁我觉得呢啲同运动一啲心理学啊，都几 apply 用得着啦。 系，咁我谂又肯定听得出咧，就系嘉豪教得好好啊。所以小朋友咧有呢啲回应咧，就话我哋先谂下办法点样解决，仲识得叫爸爸加油，系比一般净系话爸爸你唔好唔开心啦，嗰个感觉系更加感动添。 同埋有一样嘢都好紧要嘅，我哋中国人有阵时可能会腼腆啲啦，不过而家应该好好多。好多时候我觉得，喺尤其是未识讲嘢表达嘅时候咧，你多啲嘅拥抱咧，同你嘅笑声咧，我觉得冇嘢比呢两样嘢更加有能量。佢真系会 feel 得到嘅。 系系，咁啊，嘉豪亦都好厉害啦。嗱，无论系南拳、南棍、世界冠军，定还是太平绅士，又或者而家喺商业界咧，都越做越好啊。咁所以咧，呢啲哲学咧，我觉得非常之啱用。就想知道嗰个嘅叫做运动方面嘅哲学啊，系咪可以培养到你不屈不挠嗰个嘅毅力？又点样将呢样嘢过落去小朋友，令到佢哋，因为小朋友好容易就放弃啊，令到佢哋有恒心啊，点样可以做得更加好呢？ 我想有一句古语，即是身教啦，比任何嘢更加紧要。刚才你讲嗰种不得不扭，就是当遇到问题嘅时候，我会继续坚持啦。比如我可能喺屋企做一啲简单嘅运动，可能好攰啦，或者同佢出去跑步啦。哦，唔得，我哋继续加油，我哋要有个目标嘅。你慢慢会栽种好，我哋要完成某一样嘢嘅 task。当然，可能初头其实系可能100次，有90次可能都未必得嘅。但慢慢你从89、88一路咁样近翻落去嘅时候，你会睇到个效果。这个正正就系我哋咁嘅身教。我记得有一次，我咁啱推开对门，跟住人哋帮我哋推开，跟住我话：唔该晒。跟住我嘅小朋友发咗：唔该晒。佢就会跟住你讲，佢好多嘢都会啦。譬如我见到我屋企人。一定要讲譬如边个食饭先啦，爷爷嫲嫲食饭，爸爸妈妈食饭，佢好自然就会跟住呢啲习俗噶啦。 特别喺武术上，有冇啲特别嘅哲学口诀，原来系可以用喺亲子上面嘅？ 其实真系有好多嘅。回应头先你嗰个问题啦，喺运动上面，究竟我今后嘅人生究竟仲有啲咩用得着嘅嘢？我谂个正向思维，就算最近呢两日啦，都有近政府都有好多推广啲正向嘅俾青年人嘅一啲活动啦，咁学习啦。我谂喺运动里面就系、是。我哋明白乜嘢叫做真系输同未拥有咯。好多时候我哋会谂，我拥有，其实嗰样嘢你未具嗰个能力或者水平唔拥有嘅。咁但系而忽略咗你既拥有嘅嘢嘅。咁我谂我哋做运动员，其实好老实讲，你练嘅动作，你本身就系唔得先去练噶嘛。 系啊。 所以面前系好多个唔得嘅。咁，但系喺个历程当中，你就要明白啦，我而家拥有乜嘢系得咧？或者我未得嘅时候，我而家。 擁有嘅嘢，我點樣令到我得即行一條路，識得為自己 set 每一個台階，點樣一步一步行到上去嗰一個層階咯。我諗運動員好強烈帶俾我哋呢一樣嘢，我哋懂得去接受現實，唔會欺騙自己啦。呢樣就非常之緊要嘅。另外頭先你講武術裡面啦，我覺得有一樣嘢講得好啱嘅，《詩經·小雅》裡面曾經有講過一句説話，就係、是、當中有一句小句就話：無權無用，即為亂階。我哋懂得去用我哋个拳头，用得好嘅就会帮助到人啦，用得唔好嘅就会令到秩序大乱。咁呢个其实系对自己个修为，所以你见到可能我同小朋友去分享嘅时候，都会除咗我去教佢之外，我更加系提升机会，等佢 expose 去认识自己，例如佢嘅触感啊、听感啊等等，我喺游戏当中都会俾佢哋。好似有阵时屋企有好多唔同嘅 cushion 都好，即系硬硬地嘅海绵，我可能有一条长方形嘅，等佢喺上面行下。可能叫佢做一啲唔同嘅体育锻炼啦，等佢知道，自己原来可以只脚咁样搭噶，可以咁样行，可以咁样跳，咁样玩噶。咁所以其实体育系我谂俾一个亲子好好嘅场景，亦都系一个好好嘅教育渠景咯。系啦， 咁有冇办法咧发掘小朋友嗰个嘅天赋咧？嗱，又会唔会将你自己南拳南棍嗰个世界冠军嘅武术嘅嗰样嘢功格教俾佢哋咧？ 呢个责任咧，我成日交俾爷爷先噶，因为我爸爸佢都系武术爱好者，去教我哋出嚟。咁反而咧，其实佢学咩运动都唔紧要嘅。佢最起码识得拳掌，最简单几样嘢啦，好似你写自己笔画咁啦。我反而觉得，我希望透过武术教识佢嘅系背后嗰种武术层次咯。系同埋头先你讲嘅小朋友其实有噶，可能女仔文静啲，男仔可能会活跃或者力量好啲嘅时候，我点样即系讲白啲，我点样透过一啲运动动作令佢放电呢？我喺度就有唔同，可能个女嘅运动量会少啲，个仔运动量可能要多啲先得嘅。咁呢啲就真系好有用嘅，大家家长可以留意一下。 咁啊，实践梦想方面啦，咁点样去到帮助自己嘅小朋友实践佢哋嘅梦想？点样去发掘佢哋有自己嘅方向同梦想呢？ 其实你讲呢句其实好深印象。我睇完小朋友嘅时候，其实我始终自己回带翻去嗰阵时，细细个开始嘅一个人生片段，重新回过一次。我见到佢哋嘅成长，睇紧自己，过去原来呢个点，可能我自己都有啲伏笔做得唔好、啊。我会再同自己改变，同小朋友一齐行。我谂就系小朋友，我喺度慢慢要将呢啲作为价值观啊。因为人好得意嘅，好多时候，好容易喺地下执头石头，觉得一嚿靓，我又摆喺自己个背囊度，点知越抌就越多。我谂我喺过程中会教识佢哋边样嘢系你需要同重要。同真係合適自己嘅，唔適合自己嘅嘢，你應該唔係唔去揾啊，而係我會話俾你知，你不如去揾更加適合你嘅嘢啊。因為當有一啲負能量去打落個背囊度，好自然就會好重啊。係啦，咁點解唔由我哋一開始揀嘅時候就篩選佢一啲？呢樣係咪你中意啊？係咪好啊？呢啲 positive 嘅能量咯。等於頭先你話啦，我諗可能透過一啲體育啦，睇到佢嘅性格啦，希望俾一啲場景去栽種啦。咁譬如音樂。定系可能诗词，定可能跳舞、画画有兴趣嘅，尽量去俾一啲机会去学习啦。咁样，我谂喺我小朋友而家系几岁阶段当中，我会咁样做咯。但系到大嘅时候嘅，我就可能会谂更加大，点样令到佢去探索呢个世界。例如我个人比较中意去户外活动啦，可能同佢哋出去露营啊、郊外啊、一啲求生啊。一啲平時同我哋喺石屎森林以外嘅嘢，我覺得呢樣嘢好影響到佢嘅人嘅成長同佢嘅勇氣嘅。呢樣我就會同佢哋一直咁鍛鍊，因為呢個我正正我嘅腳印係咁走過嚟。 陪伴都相當之重要喎，家長個陪伴。 係啊，正係好似教練一樣嘅。你千祈唔好覺得淨係你教佢嘢，好多時候你睇翻佢，我都話啦，你睇翻原來自己細個，呢樣嘢。可能做得未夠好、然後你可以再精進佢，做得更加好嘅。咁你成個家族咪更加好咯。咁 overall 都係一個正能量、正向能量，好緊。 係啊，好好啊。因為嘉豪講呢個咧，我自己都好深印象。咁就變咗我真係啱，我哋成個家族一齊就係喺我哋少少嘅教育上邊咧，做一個好好嘅正向嘅進步。 係啊，因為好多時候好似做個教練，如果你成日又要即係望，我成日講你望子成龍。嗰、那個龍雞希望一條龍個龍啦，但係好多時候因為過分多嘅壓力，係變咗即係好似你受傷發炎陷龍個龍，係望子成龍。咁我諗冇人想嘅，因為你淨識得俾壓力佢，但係未俾到個方法，佢就得不到法咧，佢個人就會其實越迷惘，就同你越背道而馳嘅，一定個家庭唔會有一個好嘅凝聚咯。我覺得係要先有好凝聚，跟住大家一齊行，咁先至好、 明白，非常之好啊！多謝曬嘉豪同我哋咁好嘅分享啊！咁啊有機會咧又再開心 share 啦嚇，唔該曬嘉豪。 多谢晒， 拜拜。 OK， 拜拜。 我认为我同我子女相处最大嘅技巧就在于互相尊重，好似学功夫揸拳头咁样。大家发觉揸拳头先收埋四只手指，就做咗个叻嘅手型。呢、這个叻咧就系俾人哋嘅，我哋称赞人哋，而自己就好谦虚地将呢个拇指收喺我哋食指同中指嘅中间，揸成一个好坚实嘅拳头。呢、這个拳头就会一直陪伴小朋友同自己一直健康茁壮成长。 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圣诞家凝聚爱，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妹妹是我今年的圣诞老人，因为她几日之前生了小朋友啊，令到整个家都很欢乐。圣诞节真的要爱多些你的家人啊。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圣诞快乐。 人类的听觉固然之厉害，但是动物界的听觉可以说非比寻常。其中数到头三名听觉最厉害的动物和昆虫会是哪一个呢？先有海豚的出现，即使它外部的耳朵非常之细小，海豚仍然可以通过它们的下颚将声音传递去到耳仔里面。大脑的听觉皮层系统比人类先进很多，所以声音的处理都比我们快很多倍。海豚的听觉频率也比人类多得多和快很多。除了利用先进的回音定位，他们发出的声波更加可以处理反射回来的波段，从而识别前方物件的位置。不单止是物体的位置，甚至乎它的大小和形状也都可以用海豚自己的声纳系统判断出来。另外要数听觉厉害的当然就是蝙蝠了。蝙蝠是夜间动物来的，在夜间活动，但是他们的视力非常之差，所以他们是怎样可以捕捉到猎物呢？小学都有教过，他们利用特殊的听觉回音系统。事实上蝙蝠是哺乳类动物系列当中听觉最敏感的动物来的。蝙蝠在夜间飞行的时间会发出一连串的叫声，准确地利用这一类型的超声波判断出物体的位置和大小的。不过讲到听觉最犀利嘅，就系一种叫做大纳鹅嘅物种啊！喺世界大部分嘅地区，呢一种嘅飞蛾都能够听得到咧，就系300千赫嘅声音。到目前为止，世界上仲未有其他嘅动物拥有咁高嘅听力水平噶。人类只能够听得到咧，就系20千赫嘅声音。点解佢哋嘅听觉会咁犀利呢？原来佢哋嘅天敌咧，正值就系蝙蝠啦。大家斗听觉厉害的时候，这种飞蛾就能够远远都听得到蝙蝠飞过来，从而避开蝙蝠的追捕。所以你说听觉对于动物来讲是几咁重要呢？我们求生的动物是需要我们好好爱护和认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創科路上佢有啲咩得意嘅經歷，有啲咩動人故事咁話。咁今集嘅主角咧就係香港城市大學化學系嘅副教授阿郭俊傑啊。郭俊傑咧，你唔好聽佢係一位教授咧，其實佢係好年輕嘅啫，佢一位青年嘅科學家嚟嘅。佢係專注研究呢個 RNA 同埋呢個基因調控嘅。佢咧剛剛喺今年啊，即係2022年，仲獲取咗呢個優秀青年科學家基金項目添。 哇！犀利犀利。 即係要青年嘅科學家先攞到嘅，仲要個優秀啦。咁啊，係啦，咁外界咧好多人咧就話咧嗰啲即係帶領研究嗰啲教授啊，佢喺實驗室裏邊咧，佢係實驗室裏邊嘅老細，佢個 boss 嚟嘅。咁但係原來郭俊傑咧就好唔喜歡呢個稱呼嘅，因為佢自己話佢對嗰啲徒弟咧嘅要求雖然好嚴格，但係佢自己唔係嗰啲樂師傅嚟嘅。因為佢自己咧原來曾經跟過五位咧。好出名，好有這個學術成就，好卓越嗰啲教授，去跟佢哋學師嘅。咁大家咧想知道，郭俊傑嗰啲跟嗰啲師傅有幾猛料，佢自己又有學到幾多為師之道咧？咁啊，今晚七點半一齊睇下呢個香港故事創科夢工場啦。 係啊，郭俊傑都講咗一個好重要嘅一個 point 就係咩咧？佢雖然係好嚴格，但係唔係惡嘅。咁啊，中間嗰個位點樣拿捏咧？我諗香港有好多朋友咧都可以喺入邊啊偷到師啊。 冇錯啊，咁啊。即系学下嘢，即系无论你系做师傅做徒弟都一齐学下嘢。 咁梗系啦，八点钟嘅时间咧就我要健康啲。 冇错，咁啊今集咧好嗰啲学生哥同埋学生哥嘅家长咧好需要留意啊。咁啊讲咩嘅咧？原来就系讲呢个校园健康饮食啊。咁啊好多人翻学嘅时候咧，我又有啦。咁啊即系都喺学校食嗰啲饭盒噶嘛。 系啊系啊。 咁啊究竟学校系点样拣嗰啲午餐嗰啲供应商嘅咧？即系用咩标准嘅咧？咁啊即系。今集會同大家介紹下啦。咁另外啦，原來咧嗰啲小朋友同埋青少年啊，喺發育時期咧，如果食得太鹹或者太濃味嗰啲飯盒咧，好嚴重嘅喎。原來有機會影響智力發展。 哎呀，咁啊弊家伙啦！ 係啊，影響嗰啲成長添啊。小白，你有小朋友，你都要留意啊。 我都驚啊！而家聽你面你咁講。 冇錯啊！咁啊，今晚節目啊好特別啦。咁啊，會直擊一個。比賽啊，好有意思嘅，就是、一個廚藝學院嘅學生，一班廚藝學院嘅學生，同埋一班咧讀營養學嘅學生，佢哋咧就透過一個比賽，為嗰啲學生咧設計出又好味又健康嗰啲飯盒啊，少鹽少糖嘅，咁啊想知道咧又點樣可以食得健康啲咧？咁啊今晚八點鐘一齊要睇呢個節目啦。 我記得我小學嘅時候咧都係有全日制噶嘛，咁我小學嘅時候，咁其實嗰陣時上堂咧都有外購一啲嘅飯盒嘅。最常食到又覺得好味嘅，坦白講啊，我諗到而家都係呢啲差唔多板斧啊，咩肉醬意粉啊， 哎、我都有喎、 啊，咩番茄焗豬扒啊， 係啦係啦， 嗱到底今時今日呢一類嘅食品啊，係咪都係可以做到就係少鹽少糖啊少油咧？咁啊，今日夜晚大家留意住，我要健康啲啦嚇。另外十點半鐘嘅時間咧，喂食唔停喎、啊、我哋。 冇錯啊！咁啊，今晚十點半去到呢個法國味旅遊啊，咁嚟到最後一集咯，咁啊繼續咧跟呢個英國名廚友 Rick 咧，就深入去到啲法國小鎮揾隱世美食。咁啊嚟到尾站，佢會帶大家去到呢個普羅旺斯啊嗰度揾嘢食啊。咁啊，佢會先去咧呢個邊境小鎮，呢、這個烏澤呢個小鎮嗰度咧，試一個好重口味，即係啱啱同頭先個節目相反嘅，好重口味嘅食物叫做醃雪魚醬啊。 醃 咁啊，風味好特別， 聽到多鹽喎、啊、呢、這個， 係啊，咁即係呢個係英國名廚話好食㗎，大家開下眼界啦，即係唔係餐餐食嘅。咁另外咧，佢亦都會去到呢個港口小鎮啊，卡西斯嗰度。原來呢個卡西斯嗰啲嘢食咧，好有呢個北非風味嘅。咁雖然嗰度係法國。咁但係佢哋煮嘅嘢食全部都有北非風味，咁想認識多啲咧，今晚十點半要睇呢個法國味旅遊最後一集啦。 好，唔該曬阿祥，拜拜， 拜拜。 聖誕家凝聚愛，我係晨光第一線嘅嘉明啊！我肚裏面嗰個 B B 就係我嘅聖誕老人啦，我就梗係想佢等我過埋個新年先至出嚟玩啊！不過究竟佢平唔平安，定一話係咪拆禮物日就可以同佢見面？呢啲咁重要嘅關鍵位，其實都係佢話事。聖誕節要愛多啲你嘅屋企人啊！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家庭議會，香港電台第二台，祝大家聖誕快樂！ 九點半鐘，梁文鐘。 今朝我想讲地球两面。今日是12月26号，公众假期的一天，你做紧乜嘢呢？可能仲未起身， 拥抱住温暖的被单，可能已经出了街继续庆祝圣诞佳节，亦可能坐在屋企开住收音机听紧晨光第一线。无论你而家听紧，还是迟啲网上重温，希望你有一个快乐嘅节日。对于小朋友嚟讲，呢、这个节日可以唔使翻学，仲可以期待屋企人送俾佢嘅礼物。对于年青人，当然系谂紧点样安排连续几日假期嘅节目，琴日睇戏，今日野餐，甚至一早准备趁住假期去旅行。长辈们可能准备紧点样同屋企人食翻餐饭，开心过圣诞。当我哋身处紧呢个城市，大家都可以开心嘅同时，有冇留意地球另一端可能未必尽如人意？呢个假期有一场巨大暴风雪，由美国德州延伸到加拿大魁北克省，涵盖3200公里。你可能会话咧，暴风雪经常有，但系有冇谂过气温可以低到零下40几度咧？呢次不寻常嘅暴风雪称为炸弹气旋，系一种气压急速下降突然而成。喺亚特兰大8个钟头之内，气温下降35度，由30几度跌到-8度，超过2亿人受影响。因为极端天气影响供电，150万户冇电供应。就算亚洲地方都遇上严寒天气，日本东北都遇上大风雪，政府都呼吁，就算节日期间安全起见，大家留喺屋企。你可能会谂，地球另一端同我距离有咁远，自己冇事就得啦。经常都话，我哋身处呢个都市系一片福地，极端天气唔会伤害到你。但系将心比己，就算透过荧光幕见到唔同地方嘅人应对嘅情况，佢哋力竭筋疲，心里面都会送上无限祝福。望事物只系惯常见到佢美好一面，例如我哋好希望过白色圣诞。脑海不断谂紧就系白雪纷飞浪漫嘅情景，但系唔会预期呢种大自然现象可以变得咁极端，只系希望出现嘅永远都系美好嘅一面。但系任何事情有好嘅一面，必定有唔好嘅另一面。点解我哋咁少去预计呢？系因为我哋知道，但系唔会预期佢会发生，还是从来冇人同我哋讲过可以系咁呢？普天同庆嘅日子未必可以真系做到普天同庆，只系希望地球嘅呢一面或者另一端，无论天气变成点，心里面仍然保留一份温暖。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9:30。梁荣忠， 道别是身边这个人，应了我掌心那段吻，闭上眼睛凝藏想多深，远看也只是黑暗，岁月能枯死，你就如空气，无论活动静止都感觉到是你，没有你的心窝一直同活过，想不起待一天再可听我，没有你的相依患难同度过，这世上没有我留低。还落在谷底一个人，每个记忆跟我下沉，看见你躲进在我的胸襟， 渐见你深夜的吻，谁愿能呼死你就如空气，无论活动静止都感觉到是你。没有你的心窝一直痛活过，想不起多一天再可惊我，没有你的想意患难同度过，这世上没有我留低过。没有你的体温愿这样别招摇，纵使末日剩得一天怎算少，没有你的声音一直陪伴老掉，这世上为了我谁哭了。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飲食圖鑑。 今日呢都可唔可以叫仲係聖誕節啦， 係 博聖地啊， 聽日我都當係聖誕假期呢，聖誕假期嘅延伸就係聖誕節嚟㗎啦嘛。 係啊，我即係一般打工仔就將佢變成係掛鈎㗎啦。咁所以呢今日喺呢個拆禮物日入面呢，咁希望大家都拆到份自己鍾意嘅禮物啦。咁但係如果你話都仲係想繼續慶祝聖誕節嘅，咁可以啊，因為今日都係其中一日啊。咁有一啲嘅甜品呢好簡單嘅。咁如果你諗住今日先整呢，讲得切， 姜饼人 唔需要 饼人， 好似姜饼人都唔难整嘅，有啲网上教学话大概连埋焗啊，连埋混嗰个姜饼酱料咁样咧，大概个零钟就搞得到噶啦， 快手 系 啊，其实都快。我今日介绍呢个咧都可以非常之快手，准备嘅材料咧就系香蕉啦，士多啤梨、棉花糖、竹签。 香蕉船、 朱古力啊，朱古力都得，系啦，唔系香蕉船嚟嘅。今日介绍呢个咧就系、是、一个圣诞老人样子嘅小小甜品。 哦， 咁啊，到底点样整咧？其实好简单嘅啫。咁啊，你准备定啲香蕉，将佢譬如切到佢几长度咧，即系你就咁一条香蕉，你将佢切三块，咁其实都已经得噶啦。咁啊，唔需要切得太短嘅，咁啊就尽量令到佢嗰个香蕉有啲口感有嘢嗒啦。跟住士多啤梨咧就一。刀切落咧就切咗个定佢，切咗个定嗰个位。咁士多啤梨你本身都系好似三角形咁样噶嘛，咁你就切咗个定佢。你唔好买嗰啲古灵精怪嗰啲，咩福光嗰啲咧， 嗰啲靓啲噶喎， 嗰啲靓啲，但系个样好怪嘛， 贵好多。 我今日其实就要个士多啤梨三角形嗰个碌啫，所以我都特登提啊，大家千祈唔好去买嗰啲 alien 咁嘅样嗰啲士多啤梨。 我富贵，我系中意买嗰啲得唔得先？ 得唔得？ 俾多啲錢，係要買嗰啲。 咁你就要辛苦啲切翻佢三角形啦。 係啦，錢唔緊要，大時大節啊，係嘛？ 係啦，咁啊呢個跟住好啦，你就將嗰個定日切走咗佢啦。另外頭先都話過啦，要準備定啲棉花糖啊嘛。棉花糖咧就呢只棉花糖就普通超級市場買到嗰啲一嚿嚿嗰啲，即係你唔好諗住買嗰啲，即係有個棉花糖機整俾你嗰啲，嗰啲就唔使啦。嗰啲即係嗰啲好似一嚿雲嗰啲咧，就唔使棉花，就唔使嗰只。我係要嗰啲一嚿嚿嗰啲，你可以買啲大粒嘅，買啲細粒嘅，兩款咧都溝少少咁樣。好啦，咁啊準備定啲朱古力醬啦，咁啊朱古力粒都得嘅，咁啊大家適隨轉變，咁好簡單嘅啫。咁你只係需要咧攞一支嘅竹籤啦。长少少嘅，先将嗰个香蕉由个底部嗰吉落去咁样，好啦，吉咗落去之后咧，咁啊，你再攞一粒大嘅棉花糖，白色嘅，再吉喺个香蕉上边，跟住咧就再攞士多啤梨， 咁啊倒轉喎，個三角形個釘釘向天，就又再穿落去啦。好啦，穿完小粒俾你咧，你就再攞得一粒細粒嘅棉花糖， 係、 再吉上去。 哦， 咁吉咗上去之後變成咩樣啊、 哦？ 你就會 聖誕老人 變成聖誕老人咁嘅樣啦。 幾得意喎呢個， 係啊 個造型，即係絕對 like 可以。 係啦，跟住咧你見到其實個香蕉上面咧，你可以再放多一粒嗰、那個圓形嘅朱古力豆，放上去，咁咪有紅色嘅咪就擺埋紅色咯。跟住就可以扮呢個聖誕老人個鼻哥。 但係呢個要快啲食。 系啦， 因为个香蕉一耐咗咧， 就 变咗 黑面。 但系呢个真系好容易整， 变咗佢头先嗰个战队嗰个黑化咗圣诞 老人，圣诞老人 系。咁呢个就冇乜技术啦。咁你叫你话朱古力酱攞嚟做咩啊？咁你咪画翻佢只眼，咁啊笑又得，蒙住眼又得。 小朋友睇住嚟食都几开心。 系啊，因为佢可以自己整。其实你见都冇乜特别嘢，唯一样要切嘅就系咩咧？就士多啤梨个定啫嘛。 系啊。 咁呢个你当家长切俾佢。咁你嗱。拆禮物即係聖誕節，小朋友都好開心嘅節日啦。咁你咪將佢攞住啲竹籤，吉吉吉吉吉，然後好似串燒咁樣，你放曬排曬喺度。咁、如果你今日仲有 party 嘅，咁咪即刻叫小朋友，你落街啲材料即刻有齊曬。 好啊， 即刻可以整到開 party 開心。咁呢個我自己整嘅聖誕老人都話呢個世界上有聖誕老人啊！ 我的享樂時代。 咁大家都會有啲 house party 啦、 啊， 即係少啲減少外出啦嚇咁樣。不過都去下人哋屋企，叫做交換下禮物啦。咁、今年咧都有交換到啲幾好嘅禮物翻嚟嘅。 恭喜你喎、 啊！係啊，終於交換到啲好啲嘅禮物啦。咁啊，往年啲禮物都比較差啲。我頭先想回應翻鐘哥你說，你話即係細個咧收過啲咩禮物咧、令到你有啲叫童年嘅一啲陰影啦。其實咧、我想回應翻就係、是。我收过一盒圣诞卡咯，因为旧时细个咧全新嘅、但系你喺圣诞节之前你已经写晒俾好多个同学噶啦， 系啊， 譬如你一班42个人，你写咗42张咯，其实咧我已经觉得咧写到第30几张咧，我觉得已经行货 feel 啊，你都知道一班入边冇可能个个同学都系你 best friend 嚟噶嘛， 写纪念册咪一张， 有啲求其写啦，跟住我其实唔系好中意写字啊，因为好痛啊，我成日觉得写字写得耐咧，跟住咧只手会好攰咁样啦， 下款净系写 Merry Christmas， 跟住写个名咪 系啊，跟住我收到咧一盒促新嘅圣诞卡咧。我好嬲啊！我觉得嗰个同学系玩我，叫我下年再写 咯。系咯，你咪留翻下年用咯。 下年我可能唔同你同班咧， 下年唔见咗嗰盒嘢啦。 即系佢直情好似觉得我已经俾定下年嘅功课你啊，蒙慧亮，你记得写啦。 心地唔好啊， 所以如果 系啊，心地唔好啊，俾圣诞卡做礼物。 嗰啲圣诞卡似系咩咧？佢已经买咗set， 系， 然后买一送一。 系啊，即系类似系咁咯。 所以咧，如果圣诞节你抽咗啲所谓卡类嘅东西，唔应该送圣诞卡， 系 应该送贺年卡。嗱，你啱圣诞节收咗，咁、你新年嘅时候咪送俾人咯。 系啊， 啱啱好啊， 系啊 ，make sense。咦，其实买一送一应该系圣诞卡同贺年卡咁样打孖上。 咁但系作为一个小学三年级嘅学生，我俾你抽乜嘢，你都唔想抽到圣诞卡啦、你都系，我宁愿你抽包糖啊！ 你送一箱扭蛋俾我都好啊！而家 系啊，总之系唔开心 嘅。咁你今年抽到啲乜嘢啊？ 今年抽到一个跑步嘅腰包， 哇， 几、好喎、 啊！系啊，咁啊。 实用啊， 系实用啲啦，即系亦都锐意叫我下年可以努力啲跑步啦。不过席间咧都有啲得意嘅交换礼物嘅，包括咩咧丝袜啊吓，丝袜攞出嚟抽， 靓嘢嚟嘅。 靓嘢都冇用啦，如果你抽到一对丝袜，你点样咧？ 冲奶茶 俾太助用啊嘛。 哦， 咁但系唔需要嘅， 系咪啊？ 系 咪 做个势都要啊嘛， 私 人输阵啊。 系啊，咁啊又抽到，又或者见到啲乜嘢咧？就系、一啲玩具啊，但系嗰啲玩具咧真系唔系个个都啱玩啊，系类似扭计式嗰啲咧，智能扭计式啊。即係佢會幫你咧，叫做同一個電子 app 咧、去 link with 咗啊，即係結連咗一齊啦。跟住結連咗呢個電子 app 咧，就叫做如果你唔識咧，佢就用個 app 嚟教你點樣可以扭到個扭計式，可以咧、即係方方面面都可以完備咁樣咯。即係懶係教學嗰啲咧。 咁你有攻略，即係唔使你學啦。 係噶。 咁以前玩扭計式精髓嘅地方就係你要學啊嘛。 其實扭計式嘅精髓係咩咧？Formula。 只要你背咗一条 formula，你就已經 咁，你都要背噶嘛？而家淨話歐講嗰個，喂，你都唔使背， 係啊，背都唔使背， 唔識咁點啊？個 Apps 教你嗱，令左令右啦，上定下咁樣，完全唔使學啦。 係啊，真係噶喎！嗱，呢個都未算最快，最快咧就係咧有啲手機學啊，但係第十一代嘅手機學咯。 哦， 你明唔明啊？ 又係嗰個問題啦。 依家個個都起碼十二起跳噶啦。 我唔係喎，我十一喎。 你十一啊？喂，咁我轉贈有心人啦，你攞嚟用 啊！你諗住就嚟換喎？ 你諗住就嚟換？咁你要？定唔要啊？你都唔要啦。嗱，中嗰度耍手令頭啦， 送手機殼你，不如嗰間即係如果有 coupon 嘅，你咪咩咯？ 即係自然好過啦，咁樣。所以咧，即係我估依家仲係聖誕假期期間，大家有好多唔同嘅Christmas party 咧，仲會交換禮物啦。記得啊，即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啊！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